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哋请嚟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嘅成员曾浩辉医生，打咗疫苗啦，有啲乜嘢嘅副作用，我哋系必须要特别留神，从而去求医嘅咧？ 最值得留意嘅副作用都系过敏性反应啦。另一般症状就系打完针之后，讲紧系譬如话15到30分钟咗紧之内咧，就可能出现一啲皮肤一啲痕痒啦，啲流眼水啊，如果比较严重啲，可能个心跳会快咗啊。咁呢啲过敏性反应就要特别留神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10嘅时间啦，扭开心机，而家咧都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嚟自二台嘅白卷号喺早上嘅时候，今日2021年3月24日星期三嘅早上咧，继续啊喺收音机入边晨光第一线入边咧同你哋见面啦。早晨啦，出边18度嘅气温啊吓。 晨光每日一格， 有阵时啲人会话：喂，你趁住青春，趁住年轻，不如咧就系攞多啲人生经验先啦。咁样，青春系咪就系代表一定要刻苦，一定要奋斗呢？我可以话俾你听，唔系嘅。啊，点解咁讲啊？如果你系想你嘅人生虚度嘅话咧？想你可能第日啊年纪开始大，发觉原来你个青春系真空期嘅时候，你不妨试下虚度一下你嘅光阴，不妨试下样样嘢都懒懒散散咁样去做，样样嘢都哇我好怕蚀底嘅。当你发觉而家你正在咧就系、是、啊年少有气有力可以自己追梦嘅时候，但系你又发觉啦。啊、身边的很多人的条件都比你优厚、哦、可能是财力比你优厚啦，又或者是、啊、他们天生出来可能特别叻特别醒目的，未上战场已经有一种、哎、我输的感觉了，我注定一世都是没有运行。如果你抱着这个心态呢，无论你有多少的光阴，无论你有多少的力气，你都一样会输。千祈不要怕其他的对手比你有更加优厚优胜的条件，也都不要惧怕其他人比你的强大。当你想完成一件事的时候，当你想飞跃属于这个属于你自己的舞台的时候，很简单的，你不断跟自己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想完成这件事的人。当你有这个心，你真正有这个决心的时候，你就会有一股无形的推动力，不断推呀、啊、推，推呀、啊、推，推到你不断向前，令到你不会怕辛苦，令到你不断会奋斗，不会虚到你青春的光阴，从而赢到你自己的目标。 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春天来临啦，正值系昆虫嘅繁殖时期，蚊虫就特别容易滋生啦。日前咧就睇到报道，见到有位妈妈咧住喺将军澳，就带咗几个小朋友一齐出去区内度踩单车啦。结果其中一个小朋友嘅脚仔咧就咬咗50多蚊烂，哎呀，真系睇见都心噏啊！但系点解净系得一个小朋友中招嘅咧？其他小朋友竟然完全冇俾蚊咬过、啊。根据报道咧，呢、这个妈妈就话啦，同行嘅四个小朋友全部都系着短裤嘅。但系就净系得一个小朋友被蚊咬，而且咧咬到又红又肿，结果搞到要求医。食咗药之后咧，情况先至有改善。之前咧就已经有听闻过某啲人嘅血型咧就特别惹蚊啦。坊间亦都话有啲人咧完全系唔惹蚊嘅。到底又系咪真系咁样咧？定还是系有人偷偷地贴咗啲驱蚊产品喺身先？消委会咧曾经喺驱蚊产品嘅测试当中解释过。容易受蚊叮虫咬嘅原因咧，其实有几个嘅。嗱，唔少研究者咧都话系同人嘅体味有关，即系身体发出嘅气味啊。尤其就系身体会排出一啲乳酸或者系尿酸有关嘅。每个人嘅皮肤咧都有数以万计嘅微生物群，而遗传啦、饮食习惯、居住地方或者系周边环境等等嘅因素咧，都会影响住皮肤表面微生物群嘅组合。以致到所发出的人体气味就会有所不同了。消委会亦都说，个别人士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和体温就会比较高一点，比较起活跃时，例如是运动，呼出的二氧化碳量就会更多了。啲蚊呢就可以探测到环境当中的二氧化碳量，当二氧化碳增加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有人在附近，所以就会移向那个范围。当然，如果你是比较大汗，呼出二氧化碳的浓度高，又或者是体温比较高的人，包括了什么人呢？孕妇、做完运动的人就会比较惹蚊。建议相关的人士应该做好防蚊的措施，这样就可以避免蚊叮虫咬。那到底有些什么方法可以驱蚊呢？灭虫专家就给了一些 tips 我们。第一，可以试试在家的窗框那里安装这个纱网，网格就要少于 0.75 毫米，哇，真的很细格，这样才防到蚊的。第二招就是尽量避免着深色的衣物，原来浅色的衣物是会对于昆虫来说没那么显眼的，大家都不妨试一试。第三，当你选用一些驱蚊剂的时候，要揀选一些含有避蚊胺 DEET 才有用的。而最后一招就是挂上防蚊砖，随身携带一些驱蚊贴、驱蚊手带等等，当然亦都可以试下喷蚊怕水啦。希望嚟紧嘅春天、夏天、秋天，你都唔会再被蚊咬啦。 迟亦未到，我若唔接受，解释咗点回流？其实点解揾你继续励志？其实点样都会迟到早知，无论终点几近，继续励志，可否进翻一次？手表即使几句好，大金转路，失去意义的贵宝，继续迟到，光阴等于一尺金，失去后向你追到头路。明明是更远飞机更赶到咁巧妙，延迟是到时秒内藏私策，金额在笑，其实点解揾你继续励志？其实点样都会迟到早知，无论终点几近，继续励志，可否准翻一次？手表即使几贵好，大金转路，失去意义的贵宝，继续迟到，光阴等于一尺金。向你追到徒劳，即刻就送。 喂，到边啊？今日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73%啊！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我哋年轻嘅时候应该把握多啲机会，扩阔自己嘅视野，系啱噶。可能大家都会听过呢一个嘅成语古仔，你又记唔记得佢点解呢？吓，有四个嘅失明人士啦，佢哋都好想知道其中一只嘅动物系乜嘢样嘅，于是乎不断用手去到摸，唔好话摸啊，摸到耳仔，摸到牙齿，摸到鼻哥，啊，可能又摸到条尾巴。他们就说到了，这一只的动物它是好像一把大葵扇这样的。另外的人就说到了，不是啊，不是啊，其实呢这一只的动物呢，它好像一条我们家的柱这样，很大条的，可以呢就是顶住我们的屋顶的。又有人说了，哦，不是啊，其实呢这一只的动物只是好像一条绳这样的，好幼嘅，不过好有力嘅。几个人不断去到争相去到讲啦，又讲到啊呢一只嘅动物嘅皮肤系点样点样点样，旁人看在眼里，其实佢哋摸紧嘅系一只大笨象。同我哋好多时面对住唔同嘅事情都系一样，我哋只系可能望住事情嘅其中一面。看到片面的时候，我们就妄加推断，以偏概全，这个呢就叫做盲人摸象了。日常生活里面很多时候都会这样的，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不经意地用了一种太主观的方式去看每一件事的事实，我们望到的就以为事实的全部，我们有没有多些行后几步，又或者好像这班的失明人士那样，他们就算摸的都不好只是摸大笨象的耳仔，不要只是摸他牙齿鼻哥，是要就是触碰大笨象的全身，从而塑造了整个的大笨象的模型，我们也可以推敲出整件事情真真正正的一面。明白了事情的全部的时候，我们就并不会就是那么容易妄加推断，以偏概全。做

早晨啊，白元浩，早晨啊，晨光嘅听众，我以为你想唱埋出嚟添。 唔系，呢啲都唔知咩歌名嚟噶，即系我中意听日文歌都系啦。有咩嚟嗰只嗰只歌名叫电话电话啷啷啷先得噶？ 咁样你先记得啊嘛，最紧要好听，好唔好听啊？ 麻麻地。 喂，我知道阿小白你咧，平时我都有睇你个社交网站啦，你都会拍下片啊，介绍下啲嘢食啊，尤其是啲日本美食啊，甚至咧又会帮你个仔仔咧拍啲片咁样，剪得靓靓咁摆上网啊嘛，咁好得意啦！我自己睇，我都好中意追住你个仔嚟。 好啊，好啊，好啊！ 喂，咁但系我想问你，除咗自己拍片咧，你又有冇上网睇下其他所谓网红嘅片啊？到底佢哋系点样可以吸到啲粉丝啊？或者佢哋系即系会做啲乜嘢令到佢哋咁多人中意睇佢咧？ 有啊，我有阵时都会浏览下咧其他人嗰啲嘅，即系嗱，如果系好靓女嘅啊，咁我睇落去就明啦，系咪？好啦，有啲咧就系、叫网红咧，啊佢好奇怪，我都有同钟哥倾过呢个问题。有啲人咧真系摆部 cam 喺度影住自己，咩都唔做，又或者净系影住自己食嘢啊，好多人睇、啊。即系 咁，你有冇睇？你有冇试过睇？发现觉得点啊？ 我有试过睇，我发现唔到我对呢样嘢有兴趣嘅，你知唔知啊？即系同埋咧，好浪费时间。例如佢开嗰个直播，二十分钟嘅，即系你冇内容冇馅咁，净系影住一个人行行企企啊咁，但系有好多人睇、啊，啊，到底嗰个问题嘅症结所在喺边度咧？ 有好多人鍾意睇人哋食嘢㗎嘛，尤其是如果你譬如你话靚女喺度食嘢，咁我估会每啲男观众睇嘅时候呢会幻想啊对面坐住即係好似佢女朋友咁样坐喺佢对面就睇住佢食嘢咁样、觉得好治愈啊。 咁 呢我唔知道，但係我都知道呢好多人呢都鍾意睇人哋食嘢嘅，即係斋食嘢。 係咪呀？所以我就同钟哥提议过呢、不如我哋搵一次晨光，我哋开 Facebook 嘅时候呢，我哋喺 Canteen set 部机。我哋唔使讲嘢㗎，你淨係影住我哋几个做完节目食早餐。淨係咁樣啫， 可以試下喎，可以試下喎。你知道我之前咧有一個啊，直頭係開住部電話啦，咁一路直播直播直播，自己瞓覺咧，勁多人睇啊！瞓覺喎，佢真係瞓咗覺喎。 係咯， 跟住第二朝起身先發現，原來哇有超級多人睇佢瞓覺。不過今日咧，我想講下咧，印尼一個網紅咧，佢叫做昂貢啊。昂贡啊，系啊，呢个系印尼文嚟，你应该识噶。 我咁都要识啊！我系福建话嚟噶。 咁咧，佢咧就收到一个疯狂挑战啦。本身咧，佢就拍好多片摆上网嘅。咁咧就系又系要去食嘢，不过食咩咧？就要去食四包盐啊！ 哇！ 咁如果系肯食四包盐咧，就可以获得3000万嘅印尼盾啦。 咪先？印尼盾咧，我有拎过印尼盾出街买嘢噶。我拎咗一沓银纸都唔系买到好多嘢。 嗱，呢个就系嗰个症结所在。我特登讲3000万印尼盾，到底即系几多钱咧？ 系咯， 即系等于16000港纸。 哦， 系啦。 咁你话多又唔系话好多，系咪先？ 系啊，但系要你食四包盐、啊。 系咯。 咁点不知咧？呢个网红点拣咧？佢就真系拣咗要呢3000万印尼盾。 吓、 啊？咁佢就开 食咗会唔会死噶？ 系啊，嗱，佢咧就完成晒嘅，佢真系初咧就攞匙羹滗嗰啲盐嚟食，后来咧就直接攞手啦咁样，咁跟住咧佢就攞起咗嗰张钞票啦，即系就话啊，我终于完成啦，我可以得到即系呢一个挑战嘅奖金啦咁。不过咧我就见到好多网友咧就唔领情啊，即系可能平时睇开佢觉得啊都几得意啊，咁今次咧就话佢哇你系咪用个肾嚟到换奖金啊？食晒四包盐， 太危险啦啲 sodium。 系啊，即系攞自己嘅健康嚟搞飞咁样，咁同埋你知道啦，即系片放咗上网，咩人都睇到嘛，咁可能有啲小朋友见到，哇，又学咁样，咁就唔系几好啦。所以我觉得做网红咧，都应该有做网红嘅道德。 啱啊，呢样嘢真系讲得好，我情愿佢系又系无所事事，或者净系望住四包盐。望四个钟系啦，唔喐嘅，跟住 佢就冇奖金噶。 但系由啲网红唔系由嗰啲网民决定，到底佢呢四个钟喐都唔喐，算唔算犀利咧？如果犀利嘅，又有啲叫咩啊？嗰啲打赏俾佢咁样咯。 系，我最怕佢自己后悔啫，食完四包盐唔知个后果系点噶嘛？ 系啊，即系随时要入厂啊！吓，呢啲真系大家唔好试啊！吓。 系啊， 做网红都有网红风骨啊。好啦， 系啦， 我哋转头见， 拜 拜。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晨光百科。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六点四十一分。春天啊，大家都会好鍾意哇去野餐喎、啊。而家你话一家大细去野餐，你都唔好话唔爽啊，乐也融融嘅。啊，但係呢网上面见到有一位嘅仁兄啊，咁佢唔喺香港嚟嘅，佢喺应该台湾嚟嘅，咁就去野餐啦咁样。咁喺呢个树底嗰度哇野餐好开心。咁突然之间呢坐咗好耐嘅时候啦，有一条叫毛毛虫咁啊跳咗喺佢身上边。啊，冇乜嘢啊，其实喺大自然有好多嘅虫仔喺你附近行嚟行去爬过咁样，甚至乎躝上你身体上面呢，都係一啲好平凡嘅事。但係对佢嚟讲呢，竟然间呢出现咗一个重大嘅变化。因为呢条毛毛虫啊跌咗喺佢身上面之后冇几耐，佢嘅颈后面呢就开始出现剧烈嘅痕痒啦。而且呢个痕痒竟然间呢就蔓延到去佢嘅四肢添，速度啊仲几快㗎。咁啊，见到佢全身咧都有好多咧，就系红色一点一点，而且仲有少少突出嚟嘅呢一种嘅症状添。好啦，咁啊有医生睇过啦，就话到啦，佢颈啦、手臂、腋下、前胸、肩膊，全部都布满晒呢啲咧，就好似红色嘅疹啊，同埋水泡咁样。好啦，呢一种咧系啲乜嘢嘅情况嚟嘅呢？原来叫做毛毛虫皮肤炎。所谓嘅毛毛虫皮肤炎啊，即系啲乜嘢呢？咁啊，即系一种叫做接触性皮肤炎，即系掂到某一啲嘅嘢咧，咁啊皮肤咧就会起咗一啲重大嘅变化。咁啊，呢一个毛毛虫嘅皮肤炎啊，常见嘅症状啊，到底有啲乜嘢呢？例如头先讲过，会出一啲红斑啦、水泡啊。而且咧，仲会散伸延到去到好多唔同地方嘅。头先提过嘅位置之外咧，仲有腰部啊、足部都一样会有。如果皮肤曾经就被呢啲毛毛虫爬过嘅话咧，嗰啲啲疹啊、红泡泡嗰啲咧，就会呈一个线状咧去到排列噶。好啦，如果出现咗呢个皮肤症状之外啦，少部分人更加咧有机会咧会出现譬如腹痛啊、血管性水肿、呕吐啊、结膜炎等等嘅。严重嘅时候啦，更加会影响到呼吸道啊，有机会水肿、气喘同埋过敏性休克嘅。所以你都唔好话唔惊啊吓。好啦，咁如果系春天，你又想防范呢一个毛毛虫皮肤炎，咁可以点呢？好简单嘅啫，着下长袖衫裤啦。着长袖衫裤咧，就可以令到你开始起码佢哋唔会直接爬到你嘅身上边先。嗱，如果咧发现咧有毛毛虫爬到身上边，保持冷静，千祈唔好尖叫，亦都唔好拍打佢或者咧用毛巾咧就抹走佢，应该好小心咁样引走佢，同佢讲走啊走啊，快啲走快啲走。清除上面的毛毛之后，身体上面的毛毛之后，最好都是用冻水清洗一下我们的皮肤。如果有其他的衣物呢，就即刻就更换了它，这样也可以就是减低你中了这个毛毛虫皮肤炎，即是接触性皮肤炎的问题的。 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字，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替你斗士画上宝剑，坚持重留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 然嘅一首歌《天光前方》。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电话侧边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阿 Circle。咁啊，精神健康方面咧，梗系要揾佢关顾下我哋啦。Circle 喺咩度 ？Hello，Hello， 早晨啊，大家分享下啫。 哎呀，分享下好紧要啊！你即系之前分享下咁多嘢咧，你跟住嘅话咧，你见唔见到啊？我人都精神爽利咗啊！而家醒晒，哇，日日都开心。 本身小白都系个底咧好厚嘛，不过咧我就觉得即系每个礼拜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唔同嘅提醒，都系好，都系提醒自己，又可以分享俾大家啦。咁今日咧都好想分享呢一个嘅主题啦，其实都唔系一个陌生嘅事啊。我哋成日讲 me time 啊， 系啊 ，me time 系。 因为咧独处其实系好 powerful， 好有力量噶。喺心理学里边咧，我哋都会讲话，其实独处系有一种好神奇嘅力量。 哎，我明白，我明白，我明啊 ，Circle。嗱，例如 你梗系明啦。 例如我知你知你明啦，因为好似我咁啦，凑仔凑咗一日嘅时候咧。你夜晚真係好希望個仔仔，你唔係唔鍾意個仔仔，你都好鍾意嘅。不過你真係呢發覺、啊、不如想佢早啲瞓啦，不如八點半瞓覺啊。瞓咗覺之後你發覺呢嗰一個寧靜，你喺屋企你無論做乜嘢，發夢又好，或者上網睇下啲特別嘅片段又好，睇下戲又好，睇下書到淨係眯埋隻眼聽下歌都好，你發覺個人嘩我回魂啊，呢、這個就係力量返嚟嘅感覺啦，係咪？ 其实因为呢我哋都会系照顾人嘅人啦，咁喺照顾别人嘅时候，可能小白会照顾小朋友啦、屋企啦，即系我哋都会有唔同，即系可能我都会照顾我只狗啊、屋企人啊咁啦、因为你会将时间呢好集中去咗其他嘅事情或者人身上，咁呢啲时间就唔系自己㗎嘛，你就会好紧张啊，可能佢哋飲食啊，好多好多好多好唔同嘅嘢，好繁琐嘅嘢。咁但係剛才小白讲出一个好紧要嘅嘢，就係话是我自己独处嘛，讲得独处就是我同自己去相处啦，去关心返自己啦。可能我成日好多时间就等于你会关心阿仔会即系衣食住行啊各方面嘅嘢。咁但係自己都好需要㗎喎、哦。咁但係有啲要点嘅。咁唔係就係话我哋系咪一个人去行山啊去跑步啊咁样啦。仲有一啲嘅即注意嘅地方呢去关心自己嘅。将嗰个感觉去睇下自己啦，將感覺翻翻自己身上，去聽下自己，去感覺下自己其實係點樣，從而去了解翻自己成個身心靈狀態係點。咁、其實有四個 set， 係、啊、不過好簡單嘅，即係好深啊。但係有四個 set 可以嘗試去俾自己嘅。第一樣嘢就係頭先講話要啲時間係咪？係 啊。 咁我諗最少要20分鐘啦。 係，即係 me time 要20分鐘啦。 最少啦，你要有一啲嘅要求，就係你放下所有嘅嘢，包括電腦啦、手機啦，呢啲唔使講噶啦。 最應該放低嘅就一定係電話。 係啦，咁總之就係得你同你嘅啫，得你自己同你自己嘅啫。咁啊，時間咧就係、是、你可以喺瞓覺之前啦，喺中午揾一個時間啊，或者早上都得嘅。總之你覺得呢20分鐘係一個好嘅選擇，你就揀嗰段時間啦。咁好啦，第二個 最好咧就係咩咧？我覺得最好就係lunch 嗰啲時間。如果你夜晚已經食完飯啦，咁啊一家人，譬如我咁 case 啦， 快 啲 公心係 咪？唔係係一家人，咁你無端端同太太講，你行開啲啦，我想靜一靜20分鐘咁。咁個問題， 你瞓先啦咁。 有咩人话？ 一齐咪得咯，大家都要关顾自己身心灵噶嘛。 吓、啊，我分房、啊、分房，每人20分鐘，20分鐘之后见咁样。 唔紧要嘅，20分鐘之后见咯，或者等佢倾翻你头先点啊。O K， 咁啊 ，step two 就系、是要集中啦，可以尝试用啲咩方法带自己集中。我哋都成日讲话呼吸啦，尝试集中喺呼吸，从而去集中翻带自己去。了解自己身體和情緒狀況的咁咧，那個形態咧就好似我咧，唔係鬼片，不過好似一個你用一個第三者嘅角度凌空去望翻自己、你感受下自己嘅身體、心情嗰、那個情緒啊，會唔會好攰咧？個身體、去感覺一下 會唔會好似我即係譬如呢兩日咧，可能我又瞓得唔好喎、啊，咁佢膊頭會唔會掹掹緊咧？會唔會仍然係為咗一啲事係忐忑不安未放低咧？會唔會今日晏晝工作上面遇到啲棘位，仲仍然耿耿於懷咧？ 呢、這個咧就係感覺自己身體同感覺自己心靈啦。 系啦，身体同个身情绪个状况，你尝试用好似第三者角度去望下自己嘅身体、啊，好似有呢啲嘢，咁咧就系、是、完成第二步啦。咁第三步咧就需要一个放大镜，你去揾翻我哋成日问 W 就系 why 点解会咁样？我个膊头点解会咁紧嘅咧？会唔会有啲嘢我忽略咗，唔记得咗嗰个本源？嗰、个原因系乜嘢？可能我心情忐忑是、啊、原來我仲好關心、好擔心緊一啲嘅事情，我、原來係有原因嘅，揾個放大嘅，因為有陣時真係會冚住咗，淨係得個緊字唔記得咗。原來我四日前俾老闆鬧完，我原來仲未 OK， 仲係有啲忐忑不安或者唔開心，去揾翻呢一個嘅原因先，要用放大鏡啊。好啦，跟住咧第四咧就係、是、你嘗試去即係。接納自己有呢一個情緒，哦，原來點解揾到個原因啊？原來我四日前俾老闆話完我個 present 唔夠完美啊， 係， 我仲係有啲棘住棘住，原來 last 咗四日啦。今日如果我有個 me time 去話翻俾自己聽，唉，其實即係都接納自己，原來都有一個唔開心喺度嘅，就好似即係你天氣都有陰晴啦。 啊 即都会有好天有不好天的时候，其实呢陪伴自己和接纳，即等于我们见到朋友不开心，我们都会陪下他的嘛。 哦，即自己陪伴自己的，这个真的。 真的，这个其实很重要。如果我们好好去 practice 这个的自己的 me time 独处呢，其实 是可以很减到压，即因为你认同到自己。为什么我们经常说陪伴是这么重要呢？即个朋友很不开心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很多讲，但我们陪伴和认同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嚟嘅，包括自己。咁、所以如果你自己可以做到明白自己有啲情绪系存在喺度嘅时候咧，其实你个感觉，即系你完咗呢二十分钟咧，啊，你会舒服咗。 哦，咁我明啦，即系最紧要咧就系、是、了解自己，然后接纳自己。接納咗之後，先至可以令到自己有一種放鬆嘅感覺啊！ 咁如果你話發現自己再有一啲需要嘅時候，就需要休息啦。 嗯， 我哋需要去放鬆一下啦。咁就係我哋之前都有分享過一啲唔同嘅方法咧，就要回應自己一啲嘅狀況啦。 哦，咁就可以咧，憑住呢啲嘅方法，令到自己咧就輕鬆翻曬啦。咁啊正啦！好啦，唔該曬 Circle， 唔該曬你，拜 拜。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唔该晒 Circle， 要令到我哋轻松咧，咁啊个人啊开心啲啦。不过我哋日常生活入边都会遇到好多嘅事情，令到我哋猛整嘅，咁啊容易投诉。嗱，香港人上年啊出行乘坐交通工具嘅次数咧大减、哦。咁啊，交通咨询委员会啊，交通投诉组咧，咁就喺2020年啊。第四季嘅一个季报嘅显示嗰度啦，年内喺呢个季内收到6632宗投诉以及建议，嗱较上季咧就多咗 11.1% 嘅，咁但系就较2019年同季咧就下跌咗近两成。啊，呢个报告亦都咧就系指出咗一样嘢，咁啊喺季内有一名咧叫做超级投诉王，单人啊，个人嚟讲啊，单季就作出咗921宗嘅投诉啊，即系平均每一日咧就投诉10宗嘅个案。啊，呢个报告亦都咧就系指出咗咧，咁喺2020年啊，全年涉及公共交通服务嘅投诉以及建议啊，总计咧17622宗嘅，咁啊按年大跌咗36.4%，系大家咧即系搭少咗车，所以投诉少咗啊，定还是系即系服务又好咗咧？我哋梗系希望服务好咗啦，系咪？车辆阻塞的投诉按年升幅达到 99.2%， 咁啊违例泊车咧，咁啊喺中西区啊、深水埗亦都同埋见到沙田咧都系倍增嘅，咁啊相信咧呢个亦都咧就系警方听取咗呢一啲嘅叫做投诉之后啦，咁啊增加咗咧就系电子交通执法系统啦吓。好啦，咁仲有咧就口罩令，咁啊都要大家记住啊吓，咁啊各项嘅公共交通工具服务入边啦，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7:07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之前咧有一个手机练习嘅通告啊，先同听众望一望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啦，除咗有白元浩之外，仲有 Didi 喺度咯。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交通情况如何咧？ 系咁，先同你讲一个爆水管啊，喺黄竹坑嘅深湾道噶，咁近住深湾码头径咧，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啊。深湾道近住深湾码头径咧，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噶，包括系城巴路线啦。40号 P、48、71P、72A、73P、75啦、97A 同埋973嘅，咁呢啲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啦。咁而隧道方面咧，都行上嗰几条隧道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去到电话机楼，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开始挤塞嘅，交通就系咁多啦。 嗯，咁啊，暂时隧道嗰啲情况都可以接受， 即系行上嗰啲隧道 系咯，路面情况都尚算 OK 咁啊！如果搭车嘅话，都应该几放心啦。今日朝头早 系啊，咁啊，小白，我想问啊，你系揸私家车啦，你多唔多搭巴士嘅咧？ 我多啊， 你多搭巴士？ 其实我多搭巴士噶，我中意搭交通工具噶、 哦。 因为搭车嘅时候咧，我可以做下自己嘢嘛。我揸车就要好专心咁揸车。 啊，我识啲朋友揸惯车就唔中意搭公共交通工具。 我行山噶嘛，行山人中意行路噶。 啊，几好吓、啊，你真系好似有，好似咧几配合呢一个九巴扩展嘅双向啊，你两样都有。 系咩？ 九巴咧，其實已經係上年嘅8月開始嘅啦。九巴就擴展咗咧一個屯門天水圍元朗雙向嘅分段收費。咩叫雙向啊？其實咧，九巴嘅朋友就答我，其實即係話區內優惠咯。 哦， 係啦。咁點樣區內優惠呢？ 即係喺翻新界西北區嗰邊嘅優惠 啦。冇錯，喺區內優惠出九龍、哦 嗯。 出九龍咧，而家幾好嘅，唔錯嘅。 嗯。 已經係分階段收費。你知啦，有時你話由天水圍咁出到去葵芳，哇，十幾蚊、哦。 係啊。 係啊，咁點搞 咧？因為我以前細個搭巴士咪就係咯，哇，覺得我搭一程咁貴，但係嗰個人。佢就話搭全程就話抵啫，我中途落車喎、 哦。係啦，所以咧就係優惠咧就係只係咧優惠出九龍啊，入新界就唔需要啦，因為你入新界已經係分咗段噶啦。咁、啊、所以點樣咧？嗱，例如你一上車喺天水圍，咁你村內都有乜村乜村噶嘛。 係啊係啊。 咁你搭三個站嘅，咁你收你幾蚊喎？幾好喎、 啊？嗯，哇！即係我俾咗嗰程錢嘅、 嗯， 我係要俾咗好多錢先啦。係。跟住就落車攞翻錢，定係佢一收錢嘅時候已經收平咗？因為如果我上嗰啲車，我知道天水圍區入邊咧。咁佢本身有好多唔同村噶嘛，咁、 嗯、 可能有啲車咧就專出九龍嘅，咁出九龍嘅時候佢一收就收我10蚊啦，咁、 嗯、 我上巴士嘅時候我冇嗰陣時冇得咁分段收費噶嘛， 嚇、啊、你真係問得問題真係好真係精明啊你，嗱咁樣咧所以咧你落車。你讲 算死草噶嘛？ 唔系唔好咁讲，咁落车嗰阵时咧，佢好好噶，有啲指定嘅巴士站里边咧，就增设咗咧18部八达通嘅拍卡机。咁即系话咧，你一落翻巴士咧，喺巴士隔篱嘅啫，咁你拍翻个好似八达通机咁咧，佢会自动同你扣翻噶。 哦，即系俾翻钱我。 系啦，佢会扣翻嘅自动。 哦，即系原本我俾10蚊嘅，假如啦，咁、嗯、但系我喺某一啲巴士站落车嘅时候，我早咗落车嘅，我唔系搭足全程，喺翻区内落车嘅。咁佢就會回贈翻啲幾蚊俾我咁樣。 係冇錯，咁啊當然啦、哦，你要知道個拍卡機啦，好容易嘅啫。咁你上就算係九巴嘅 app 咧都可以睇到嘅。誒、 嗯、 九巴 app 度咧上去咧，跟住你就撳翻嗰啲佢會寫住通告啦、乘車資訊啦。咁你其實睇到咧，佢新界區咧個拍卡機位置咧就幾多，你會睇到嘅。咁、 哦、 其實咧之前咧就係新增咗17條路線，我講上月8月開始嘅、啊，上年。 上年八月 開始啦，咁但係幾好喎，到4月4日開始咧，就多17條巴士線咧納入呢個優惠計劃裏面、 哦。再多啲添， 再多17條，咁即係有成34條咯。咁、 哦、 但係咧，你哋要清楚究竟邊一個站可以好似你咁講啦，有呢啲嘅八達通嘅拍卡機咯，幾好噶，可以慳4.9至到14.1。 哎呀，慳得1蚊幾毫都好啊！ 不過你就要清楚泊卡機位置，不過佢都好方便嘅啫，都係巴士站附近啫。咁啊幾好啊！哇，你諗下平時由天水圍去葵芳十幾蚊，咁但係而家幾蚊，因為你有啲人真係唔係點到點噶嘛。 同埋可以見車又上噶嘛。 係啦，同埋咧可以唔使搭港鐵咁逼啊，可以分流下咯。 係分流下好緊要啊嚇！咁啊睇下選擇翻自己喜愛同埋覺得方便嘅交通工具啦嚇。 係啊，依、這個九巴咧真係幾欣賞佢，讚佢啊，可以做呢啲係啊，令到大家都方便啊。 係啊，做得好就要讚啊嘛，係咪？好，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睇下今日讚唔讚啊嚇！早晨啊，歐喂，阿歐， 各位晨光仲係啊，聽唔聽到呢度？ 哦，聽到啦，頭先有啲窒啊，因為 係啊，有陣時都會咁啊嚇，正所謂風力申嗰句啊，收到收唔到啊嚇，放心，唔係行山啊，今日翻緊工啫咁樣。望去香港島嗰邊咧，能見度相當之低啊嚇，即係連山頂嗰啲屋又睇唔到，即係最高嗰棟建築物咧都係隱隱約約見到少少啫。咁睇嚟今日咧都係多雲有霧啦。咁今日咧天氣咧就和暖翻少少嘅對比早一兩日，咁我自己都著少咗衫，咁啊唔係掉以輕心啊，真係涼度過嘅，因為出門口嘅時候咧就著多件風褸嘅，點不知咯，翻到嚟廣播道咧啊，竟然咧熱起上嚟要除衫啊嚇，我都係短打咁啊，下身當然著條長褲啦，咁估計今日呢一種嘅衣飾咧就可以幫助到大家啊，出門口嘅時候唔使諗咁多，有陣時咧香港嘅朋友仔都係啊，瞓到 last minute， 即係最後一分鐘，跟住起身，跟住先梳洗，跟住咧先翻工咁樣。其實每一樣嘢咧都要好好咁配合啊。 係啊，唔 係咧，基本上翻到公司一打卡嗰下咧，必定遲到， 爭分奪秒啊！ 有好多朋友咧都冇勤工獎啊。嗰日咧一問開嘅時候食飯啊，同啲朋友就係跟住話：，呢排咧成日都遲到啊！雖然老細都遲到嘅，不過我哋做員工打卡咧，即係好似正統嗰啲公司咧，一個禮拜有四日定五日咧都遲到就冇勤工獎噶啦嘛。咁當然更加多公司就冇勤工獎，換嚟嘅咧唔係用獎勵啊，反而係用懲罰啦。即係如果你一個月入邊有四五次遲到咧，你又等收 warning 咧，塔咁樣。咁所以有陣時咧，即係作為朝頭早嚟講咧，唔係個個都咁輕鬆嘅。啊，有好多朋友仔咧都係爭分奪秒咁去翻工咯。係啊， 我哋梗係希望嚇，我哋咧希望啲老闆咧就多啲係獎勵而唔係懲罰啦，係咪？ 係啊，頭先你講咧到九巴個 app 咧，其實我都想提一提咧，都幾好喎、因為咧有啲打工仔咧搭巴士翻工咧，其實嗰個實時預測嗰個 app 咧。都好準 啊！係啊，這個我都要讚喎、因為好多時候我自己當我處於一個交界位，咁我可以選擇港鐵或者搭巴士嘅時候咧，我都會開一開嗰個 app 出嚟。港鐵我通常都係幾分鐘一班車啊，係咪？咁但係九巴你有陣時真係唔知嘅喎，特別係我嗰啲住得遠嗰啲咧，咁啊有陣時會喺度諗啦，啊一班車可能佢十幾分鐘，或者有陣時可能我幾分鐘就到咯，咁我就好好預嗰啲時間啦，啊到底佢幾時嚟咁樣？咁佢真係都幾實時嘅喎，佢仲話仲有一分鐘，我離遠真係見到一架車。啊，好近咯，咁就嚟到啦，啊，咁大家可以自己望一望个 app 啊，选择翻自己想搭嘅交通工具都唔错呢个。 系啊，都非常之好啊，希望咧，即系星期三嘅早上咧，大家都顺顺利利啦，咁啊可以准时翻工咁就好啦。 系啊，好，唔该晒，哦，咁啊快啲翻入嚟啦吓，咁啊讲开嗰啲 app 咧，咁啊其实巴士站入边咧本身亦都已经咧就有好多嘅显示屏咧就话俾大家听，下一班车会系或者几多少号码嘅巴士咧会系几多分钟之后就会到达，咁啊冇 app 嘅。都在巴士站那里望一望、好了，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去到24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了，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现在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0%，时间来到7:16，有今天早上的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啊 Terry。 喂，早晨啊 ，Bobby。 今朝早咧要讲一个咧，大家可能都市人咧都会遇过又或者遇到嘅问题，就系脱发啦。 系啊，男咧头发咧，有好多 patient 都好在意嘅，有啲又话：，我头发薄咗，你觉唔觉啊？咁样。咁有啲又话：，我甩咗好多头发啦。咁首先咧，我见到呢个情况，我就问清楚佢哋，咁你真系甩头发嘅？咁首先咧，我哋点样知道自己系甩头发咧？我哋就可以喺洗完头之后咧，嗰啲曱甴嗰个位睇下头发啦。 亦都咧可以睇下啦，啊，起身嘅时候个枕头有冇头发啦，有几多，即系嗰个感觉啦。咁另外咧，我哋梳头都系啦，梳头咧开头嗰一下半下咧，可能诶甩下头发嘅。咁但系如果咧再梳多几次咧，应该就冇头发再甩出嚟噶啦。咁，如果有咧，啊呢，這个都可能真系脱发甩头发有关系咁样。 系啊，咁其实如果你系咁讲嘅话，甩几多头发先至为之系真系属于脱发咧？ 其實我哋最主要咧，好難去真係數嘅，因為咧，即係有研究發現咧，每一日咧就係甩過100条嘅。咁但係我哋真係唔可以去數出嚟。咁所以我哋就頭先講憑嗰個感覺啦，即係譬如，咦，不停去洗嘅時候，可能同屋企人比較啦，嗰，那個即係格渣裡面咧，嗰，那個頭髮好多喎，或者我起身整個枕頭真係好明顯好多頭髮喎，咁啊就會我哋就擔心係咪誒甩頭髮嗰個問題啦。咁當然我哋咧都可以幫patient 去檢查一下嘅，即係例如你望嗰個頭皮嘅時間。譬如即系我哋嗰个望到头皮，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头发皮都几浓密噶嘛。如果望到好多个头皮嘅话咧，即系望到嗰个头嘅皮肤点表现嘅话咧，咁就可能咧就同个头发关系比较大啦。 咁所以大家真系要密切咁样注视住自己到底每一日咧甩嘅头发嘅量系多定系还是少咧？啊，咁其实点解会导致甩头发嘅咧？吓？ 嗱，我哋要睇下咧中医角度啦，头发系啲乜嘢先？咁啊，头发咧就喺中医嘅角度就系话发为血之源。咩叫血之余呢，即是多余嘅血即是做头发嘅咁样。咁而另外一样嘢呢，我哋头发系黑色㗎嘛。点解头发系黑色呢，即係起码我哋中国人啦。咁因为呢我哋肾嘅颜色呢就系黑色。嗱，我哋去到呢年纪大啦，即係譬如好似伯伯啊、公公啊、婆婆啊嗰啲呢，咁佢哋头发就系白色嘅。点解呢，咁年纪大咗呢，咁我哋呢个肾气自然弱。咁所以呢个营养冇咁劲咯，冇咁好咯，所以头发就会变白啦。咁所以如果我哋有乌黑嘅头发咧，其实反映咗咧我哋嗰个肾脏嘅情况嘅，肾好好。咁所以我哋有句叫做咧其华在发，肾嘅即系嗰个表现咧可以喺头发表现到出嚟嘅。咁所以简单嚟讲咧，咁头发咧同血有关啦，同肾有关。咁啊，血又同咩有关咧？就同肝有关咯。因为在中医角度嚟讲咧，肝就藏血嘅。咁啊，我哋瞓觉嘅时候咧，瞓觉啦，咁有啲血又去翻去个肝度。咁所以咧，我哋瞓得好嘅话咧，我哋嘅肝咧就藏到血，有血咧，有多余嘅血咧，就可以做头发。咁所以我哋咧就同肝啦、肾咧系关系比较大嘅头发。咁如果我哋甩头发啦，咁就自然咧同肝肾好有关系啦，可能肝嘅问题啦，又或者肾嘅唔好啦。 系嗱，我记得咧，我以前读紧书嘅时候咧，即系讲紧十几岁啦，都有啲同班同学啦，系十几岁已经有好多白头发噶啦，咁系咪都象征住佢哋可能肝肾咧都唔系咁好啦？ 嗱，其实咧我哋要睇一睇啦，如果譬如真系遗传性嘅咧，有啲唔同，有啲咁多唔同嘅，因为咧，譬如始终我哋家族嘅有个，譬如啲人会特别肥啦，特别瘦啦咁样，所以家族性嘅咧就还可接受。咁但系咧，如果话唔系，即系我屋企人唔系特别多白头发，但系我特别多嘅咧，咁咧就可能反映咗佢肝肾特别差啦，或者有需要处理嘅地方啦。 明白啦。咁所以都真系要注意一下，有时咧啲身体特征咧都可能系隐藏住，你嘅身体可能有啲潜藏嘅毛病，你自己唔觉噶。 系啊，同埋咧好多时候大家在意嘅咧就系嗰个头发嗰个数量啦，其实发质都好紧要嘅。即系我哋咧，譬如话如果肝唔好或者肾唔好咧，我哋唔会净系甩头发或者头发唔够多，我哋连嗰个发质啊质素咧都会有影响嘅。譬如有啲人会觉得好干旱啦，或者头发好竖起啦，好难打理啦咁样。咁所以呢一啲咧都系同咧肝肾有关系，所以我哋要处理嘅话咧就要处理肝肾啦。 所以如果咧甩头发嘅话咧，就唔系净系话谂住搵啲中药去噏下啲头发，反而系咧要喺内在去调理肝肾啊。如果听阿 Terry 咁讲，咁有啲乜嘢嘅建议或者有啲咩中医嘅方法可以帮到我哋咧？ 但冇錯啦，我哋除咗咧外面即係用咩洗頭水啦，咁內在都好緊要嘅。咁我哋先咧處理咧定係肝腎啦。咁而肝腎嚟講，頭先講啦，喂，我哋要咧瞓得好先得啊，所以一定要早睡早起啊，因為夠瞓咧嗰啲先夠血啊。咁我哋幾點要瞓咧？其實真係最遲咧，真係晚上11点啦。咁如果你話就翻都市人，因為而家都好夜放工啦，咁我就建議啲patient 咧11点唔得就點到12点啦。如果唔係咧，真係過咗1-2点咧，就基本上就傷血噶啦。咁後生就唔好覺㗎，20-30岁嗰啲，哇，去到40-50岁咧，就發覺咧身體差得好緊要啦。咁除咗早瞓之外咧，因為咧同肝有關啊，大家都知道咧，如果心情唔好，我哋叫肝鬱啊嘛。 係啊， 心情好叫好疏肝啊嘛。咁所以咧，情緒啊同肝有關，因為咧我哋咧如果心情唔好咧，就會好敏好谷氣嘅，咁咧就叫肝氣鬱結，就肝鬱。咁所以我哋咧要个肝好，我先藏血，即系藏到好多血啦。 咁所以我哋要保持个心情开朗啦、尤其是而家系春天啦，或者即系即系就嚟、夏天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咧啲气血咧要运行得好啊，咁、所以我哋要保持开心。虽然咧而家好多时疫情啊，又或者有好多社会嘅因素令到我哋好紧张，咁我哋尽量都要保持一个正常嘅生活，同埋咧早睡早起，等自己去心情去平和一啲。 咁呢啲都可以帮助解决咗，即系自己起码身体入边嗰啲肝啊，唔好肝郁啦，又唔好话有啲咩嘅事情令到自己可能压力好大嘅时候咧，影响咗睡眠，亦都影响脱发嘅问题。 系啊，同埋拣下啲自己中意开心嘅嘢做啦，行下山啊，咁样约下少少个朋友啊，咁令到自己尽量开心啦。咁、另外咧喺饮食嗰方面咧都可以注意噶，即系譬如咧最大家一讲咧要令到头发好咧，你谂起啲乜嘢食物咧？ 嗰啲咩何首乌咯，我即刻谂起。 是啦，何首乌非常之好，何首乌就手乌就头发会黑咁解啊。咁所以呢个真系非常之好嘅中药，或者你可以编系一个食物啦。咁大家其实都可以买嚟咧煲下汤，而且个味道又唔会好浓嘅，系啦。咁或者好常见一啲嘅补肾嘅嘢啦，譬如龙眼啊、杞子啊呢啲都好好啦，又可以即系安睡啦。另外咧，好多人咧都话，哎呀，上阵时黑色嘅嘢啊，咩黑芝麻嗰啲得唔得咧？ 系咯，得唔得 咧？可以嘅，因为咧我哋咧。有个容易令我哋记得就系、黑色嘅嘢又有份咯，咁所以我哋都可以考虑咧去食下啲黑芝麻呢一啲都可以咧对身体有帮助噶。 好啊，咁今朝早听咗 Terry 讲咁耐咧，大家不妨都可以去试下呢啲方法，睇下可唔可以激活咗你啲头发嘅生长，生翻啲又浓密又柔顺嘅黑色秀发出嚟啦。 系啦，咁当然啦，食咗啲食物都唔得，就要揾下医师帮手啦。 系啊，好啦，大家都要注意保健同埋调理身体，呢、这个时势最紧要个个都身体健康啊！唔该晒 Terry， 拜拜。 大话越被放大，越混乱越被贩卖，从东到博爱戴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越做更坏，通通都要夸太阳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点多尖锐，点击率浮过的山水，高调与地对，而低调实在没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 是啊，小白，嗱，仲要留意下天气。头先都讲咗好多天气啦，仲讲嗱，就系讲下咧天文台啊预测咧，今年咧应该会比之前嗰一两年咧热少少啊，吓，即系2021年啊。咁啊，打风嘅次数有几多咧？5至8次。上年咧就 total 啊有6个风就嚟咗香港啦。咁啊，我哋做电台啊，有阵时即系打风对于我哋嚟讲都要谂定噶嘛，系咪先？ 几多影响噶都 当风更啊，点样？翻电台啊，咁啊，做电台嘅时候又有啲咩叫做台风广播啊，咁啊，同翻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去交代翻，所以咧，我哋系特别留意咧，究竟一年有机会打几多次风咧？咁啊， 我住村屋都好留意啊，试过有一年咧，屋企附近嗰度真系用海啸嚟形容， 系啊， 啲车咧即系浸到反转咗咁样，哇，嗰次都 我记得有几棵树。拍咗喺个你出翻去大埔市中心嗰条路嗰度， 系啊系啊， 即系窒碍咗你翻嚟电台。我印象之中， 所以打风系影响好大啊吓。 系啊，咁所以大家都密切留意住啦。咁啊，琴日咧天文台开记者招待会，除咗讲咧即系预测打风嘅情况啦，同埋预测今年咧酷热天气警告有最多几多日啦等等之外咧，其实咧佢哋就最想讲呢一样嘢嘅。原来咧每年啊3月份咧天文台嘅总部咧都会有一个 open day 有一个开放日嘅，咁天文台台长就表示啦，由于呢个肺炎疫情嘅缘故啦，今年嘅开放日咧会改为啊网上去举行，咁啊市民咧可以喺今个月嘅26号起啦，咁啊喺呢个网站咧以虚拟漫步同埋影片嘅方式咧就参观咧天文台总部嘅每一个角落口咁样啊，更加会喺今个月嘅27号嘅下午嘅 Facebook Live 嗰度咧就免费直播俾你睇下嘅，咁啊我都想睇下天文台嘅总部， 我想望下 有冇嗰啲哈雷水星镜， 我哋都可以做下晨光第一线嘅 Open Day 喎， 系啊， 办法点样做得得意啲啊嘛， 系啊，好啊， 今日系3月24日，星期三，农历2月12，适宜动土迁徙。 咁我搬屋先， 有需要先啦、啊。今日忌祈福，嫁娶。 咁我唔结婚住咯， 唔好攞呢日变成藉口、啊。今日。都是世界结核病日， 我会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就强制检测公告刊宪，要求在今个月10号至到23号，曾经身处8个指明地方超过2小时的人士，在今个星期四或之前接受检测。有3个处所新增1宗或以上确诊个案，包括将军澳宝盈花园第二座、中西区干德道58A至58B 号、富景花园第一和第二座、深水埗南昌街67和69号。有4个处所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另外，香港仔如辉道18号、港辉中心高层地下、东华三院、萧旺里满福幼儿园爆发流感样疾病个案，局方为谨慎起见，亦将该校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政府会在将军澳宝盈花园增设流动采样站，而位于鲗鱼涌社区会堂停车场的流动采样站会延长服务到今个星期四。卫生署表示，土瓜湾仁泽医务中心违反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条款，接种服务协议被终止，处方收回未用的科兴疫苗。网上日前流传该诊所制作表格比较科兴和伏必泰疫苗，提及科兴生产商声誉不好，卫生署并没有提及诊所违反什么条款。西医工会会长梁汉辉表示，希望当局交代更多资料，又认为有关医生做法较奇怪。 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一间超市造成十人死亡的枪击案，涉嫌行凶的21岁男子阿里萨被控10项一级谋杀罪。阿里萨同警员搏火时受伤，腿部流血，送院治理之后移送到监狱羁押。警方话疑犯单独行凶，暂时未确定犯案动机。案发当地星期一下午，阿里萨手持半自动步枪进入一间超市开火。十名死者包括一名最先接报之后赶到场的警员，其余死者年龄介乎20至65岁。总统拜登话已经就呢宗案件同联邦调查局长以及司法部长倾过。他早前呼吁禁止突击步枪和收紧枪械管制措施，他又下令白宫下半期向枪击案受害人致哀。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反方向咧去观塘方向就有八卦龙噶，车龙咧就去到虎山道桥底。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反方向咧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呢段亦都慢车。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喺黄竹坑嘅深湾道咧就爆水管，深湾道近住深湾码头径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城巴路线40P、48、71P、72A、73P、75、97A 啦，同埋973都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啊留意翻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新界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喺骏景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原来的人， 你有梦想吗？一起用音乐为理想加油。 屌丝节目 Stage Plus 音乐会，今个星期主角 Misha 叶巧琳 和 Kev 黄燕分享怎样透过音乐追寻自己的梦想， 还有 Michael C 再以歌声互相鼓励，为大家打打气。Stay Tuned Plus 音乐会 星期六下午1点， 港台电视30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 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Hello， 早晨，星期三的早上的时间来到7:37，早晨好，早晨小白，早晨晨光的听众。 哎，个个都早晨啦。 是啊。喂，咁啊 ,O 呢,weekend 节目就有呢个周末院线啦。 二台院线。 二台院线。 你嗰个先是。 我是周末有情人， 系啦，唔 紧 要。 但系都系喺周末啊嘛，即系 我哋可以 crossover 噶情人节嘅时候。 哦，你讲啲情人节。 如果下年仲有呢个节目嘅话， 有 周末情人二台院线啦、 啊。得、啊，我哋去你哋嘅节目嗰度讲下啲情人节嘅电影推介。 我哋去你嘅节目嗰度讲下。阿攝的戀愛 經驗， 係啊，經驗啦。 咦，呢、這個我都想聽喎、 啊。係啊，誒、哎，好爆喎、啊、呢、這個可能。 係咯、啊，啊，爆足一周啊。 唔係，係要你講佢嘅先爆出，就佢自己講自己應該冇乜嘢嘅。 好啊，好啊，好啊。 嗱，咁啊，今朝早咧，我就想即係同阿 O 同阿小白咧講下呢一個電影啊或者戲劇裏邊咧，都有好多咧植入式廣告嘅、 嗯。 其實就好耐好耐之前已經興起啦。 係。 咁但係咧，我發現即係近呢幾年啦。大家咧都會討論嘅，即係喺呢套戲裏面見到啲咩產品咁樣，咁如果佢擺得好嘅話咧，可能真係有幫助嘅、 嗯， 即係可能之前啊譬如來自星星的你咁樣啦，其實裡面有好多啊全智賢用過嘅嘢咧都被封搶噶嘛， 嗯、 即係會問啊佢裡面用或者著過嗰件衫係咩牌子啊咁樣，咁但係有啲咧如果植入得唔好咧，啲網民就會鬧啦，就會、啊、哇你破壞曬成套戲 嘅，討厭咗啊突然之間， 係啦感覺啊或者覺得好尷。硬嚟啊！即系我点会摆啲咁嘅嘢，或者个镜头根本唔需要。 为咗收钱，无端端加长戏、 嗯， 加个镜头， 系咁饮凉茶咁嗰啲啦，类似嗱。跟住咧，而家就话有一套韩国嘅古代驱魔剧啊，都系几新上演嘅。系啦，日前先至正式首播，叫做呢个《朝鲜驱魔师》，你有冇听过咧？ 冇 喎。 系啦，唔紧要，因为可能你哋都唔系韩剧嘅忠粉， 迟啲可能会睇咧。 亦都太新啦，系啦，可能迟啲啲口碑好啲，我哋就去睇啦。嗱，虽然咧个收视率咧就唔算差，不过咧啲网民咧就话佢嗰个剧情咧歪曲历史啊，就系、是、因为佢摆咗大量中国嘅食品喺里边，发现嗱，咁佢呢一套剧咧就系以朝鲜做。背景啦，仲要系即系一个古代 嚟嘅。有咩中国食品啊？ 小龙虾、 小龙虾嗰啲咁样系嘛？ 你估下喺里面有啲咩？ 我唔系估小龙虾，我估小笼包咋。 小笼包系嘛？ 系啊，咁你估冇理由韩国嘢入边有小笼包噶嘛？ 系啊， 因为韩国嘢同嗰啲叫中华料理咧，其实某程度上有即系以前嘅时候咧，你话佢似，我又觉得。又有可能㗎喎，因為大家都又有交流啊咁樣，咁即係我啲嘢又去下你嗰度，咁係咪你又食下我啲嘢？ 即係可能你送下俾我、嗯，我又送下俾你咁樣。 係啦，即係反而我就係諗係咪因為以前應該更加多，譬如韓國嗰度更加多嗰啲醃製嘅菜嘅，咁但係佢就冇咗呢啲，反而就擺咗好多咧就係中菜喺度，譬如滿漢廚只咁擺曬喺度，咁啊為咗咧就係 sell 某一啲嘅 product。 啊，咁我講俾你聽，睇下有冇斟酌嘅餘地。哦，其實都唔係好夾硬啫咁。 乳豬啊！ 嗱，佢話喺劇中咧就出現咗月餅啦、皮蛋啦、中國酒啦等等呢一啲嘅傳統食品嘅、 中國酒啊， 會 唔會進貢噶？ 嗱，我有咁諗嘅，即係佢古裝劇啊嘛。 嗰套劇個劇情係咪同嗰啲韓國嗰啲皇室有冇關係嘅先？ 係咯， 有冇關？ 如果有關係啊，進貢我都講得通啦。 係啊，或者交流啦，唔好講進貢呢個字啦，好似好單向，即係大家交流嘅時候。啊！帶支酒俾你飲下嗰啲，咁、時有發生啦。有陣時美國總統都帶下嗰啲加州酒裝啲酒過嚟，跟住啊主席又會帶嗰啲。 普京都養咩啦？秋田犬啦，係咪？ 係啊， 咪一樣。 大家示好嘅一個行為，會唔會係咁樣？會唔會係大家多咗咧？諗多咗咧嚇？ 嗱，呢個就真係唔知啦。因為其實咧，對於某一啲嘅文化啦，兩方面咧都有之前已經有一啲爭議㗎啦。譬如話韓服啊，或者泡菜啊，到底係邊一個地方源起先咧？嗰陣時咪。已經有講到嘅，咁可能大家就比較敏感啦。對於即係呢啲食物或者呢一啲嘅用品啊，係邊一個地方㗎？咁如果唔係 系属于呢个地方嘅，点解会出现喺呢一套剧或者呢套戏里边咧？咁咁、我揾下呢啲植入式广告咧，到底啊系几时兴起嘅咧？哦，原来咧好早、哦，最早嘅植入式广告咧可以讲翻去1896年、哦， 哇， 即系上个世纪咯、哦。 外国人先啊，系咪？ 系啦，当时咧就有一部短片，咁咧就植入咗一间肥皂公司啊，利佛兄弟嘅产品嘅资讯。咁啊，但系当时咧播映之后咧，其实大家都未系好注意到嘅，即系唔系好似而家咁样议论纷纷啊，你用咩纸巾啊，佢系用咩食咩月饼啊咁样嘅。嗰阵时咧个效果咧就唔系好大嘅。咁啊，直到咧上世纪70年代尾咧，又再重新崛起。咁咧就系有一间嘅朱古力嘅公司啦，朱古力品牌咧就曾经出现喺呢个史提芬史匹堡执导嘅电影 E.T. 外星人当中，咁、令到咧佢个销售咧，你记得嗰套戏 系记得， 有冇记得个朱古力啊？ 都有， 我記得套戲，但我唔記得， 都好經典嘅嗰個朱古力，係 咩？ 係啊， 佢話喺嗰個電影上映一個月之內咧，錄得65%嘅增長，就好幫到手啦。咁、於是乎咧，喺80年代開始咧，就話蔚然成風咁樣啦，即係個個都哇佢得喎，咁我又即係植入式啦。因為其實後來啦，大家都會形成咗一個習慣，就係、是、非廣告啊嘛，係啦，即係唔睇廣告，一賣廣告嘅時段就行開，就行到翻嚟做嘅時候咧，咁啲人先坐翻低睇，咁嗰啲商人就會覺得，啊、咁會唔會係植入式廣告會比較湊效啲咧？ 電影嘅植入式廣告咧，其實好多時都會做到一個龐大嘅收益嘅。我印象之中咧，我唔記得係鋼鐵奇俠一定還是鋼鐵奇俠二，跟住咧有一個四個圓圈嘅一個車嘅品牌咧，跟住咪嗰陣時阿羅伯唐尼咧，咪有架揭背式嘅跑車，係 啊， 嗰、個揭背式嘅跑車咧。是個個嗰啲 car sales 都有講翻話，哇個個都想做 Iron Man 啊嘛，係咪先？又有錢，又多玩具玩，又有盔甲，又有靚女女朋友，係咪先？仲豔福無邊添，邊個唔想做 啊？幸福嘅象徵啊！ 係啦，有嗰個咁嘅投射啊，所以咧大家點都要整翻部咧。阿罗伯啊，我记得个型号系啊。 阿 O 呢个咧系非常之啱嘅，因为其实植入式广告咧，佢都有几个手法嘅。阿 O 讲呢个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叫做形象嘅植入式啊，即系你成个形象就赋予咗喺呢个产品上面。佢可能未必即系好似嗰啲凉茶咁冻十支喺你面前，即系好好碍眼或者成个商店喺度。系啦，嗱嗰啲咧就可以话系场景啦，即系譬如你话成间药房咁样，咁就系一个场景嘅植入啦。咁阿 O 嗰个咧就系一个形象嘅植入啦，甚至咧。佢可以係一個對白嘅植入啦、哦，即係可能喺佢講嘅對白當中咧，攝少少落去。即係我當啊，譬如阿 O 成日講啲押韻嘅嘢，咁佢將咧其中一個品牌擺咗落佢平時講嘅嘢裡面，即係押一押佢個韻啦咁樣。可能個意思就並唔大嘅、但係可能大家聽落去哦幾得意喎，咁啊記得咗嗰個名啦、即係有幾個咁樣嘅手法嘅。咁我睇翻咧有一啲資料啦，佢就話喺亞洲嘅電影裏邊啊嚇，研究咧就發現每部電影。你估下平均会出现几多次嘅植入式广告嘅场景咧？ 好难估喎呢一个。 嗱，其实一套戏几 长 啦？ 超过十次 喎，你当 120分钟， 系啊，两个钟左右啦，即系亚洲嘅电影。 我觉得有20次以上， 20次啦。我估十。一至到十二次啫，冇咁多嘅。 好近啦，就係13次左右嘅，即係根據呢個研究佢做嘅調查啦。咁啊，當中有啲咩咧？汽車啊、電子產品啊、食品、飲品呢啲咧，就比較係常見嘅。 其實有陣時咧，唔係個片商或者個導演咧，同一啲商品協商咗，係個演員自己本身咧， 孭住係嘛？ 賦予咗一啲商品嘅能力值。嗱、我打個譬如啊，小白一定知道木村拓哉係咪先？佢拍日劇咧。其實好多時候都未必係嗰套衫或者嗰條牛仔褲或者嗰對紅翼嘅鞋咧去 sponsor 佢嘅，但係佢自己著咗個型格出嚟咧。我哋嗰個成長嘅年代就哇，梗係跟住木村著啦，係咪先？跟住佢著嗰啲皮鞋，跟住佢著嗰啲牛仔褲啦，咁樣即係有一個咁嘅效應咯。即係木村未必同嗰、那個牌子簽咗約嘅，咁當然往後第一步見你中咗，第二步都要簽約啦。見木村嘅能力值咁高， 即係譬如好似木村攞翻佢做例子咧，佢真係身上邊每一件衫咧，當佢著嘅時候，每一場戲咧，其實全部都係有曬 sponsor。 係啊， 咁呢個就 就真係一個好直入式嘅廣告，同埋咧即係以前仲係叫接歸電話年代嘅時候咧，甚至乎每一部嘅日劇咧，佢要只要一有呢個手提電話嘅鏡頭咧，佢哋都會拍定咧就係、是。下一季將會出嘅手提電話先，即係攞咗手先，咁令到你播出街嘅時候，啲人已經可以，咁咪就係買呢個電話。 未來人咁樣，大家嗰個好似 係 咪啊？ 你又提醒咗我，頭先咪講咗幾個植入嘅方法嘅，仲有一個咧就係呢個情節啦，即係譬如阿小白講你話電話咁啦，即係譬如佢成套戲係圍繞住一個電話發生嘅，其實佢係一個主角。 收到蟲子個 message 喎，係啦，係一個主角嚟嘅，即係可能我當啦，即係嗰個故事就係揾翻個電話咁樣，咁佢就變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咁不過講翻啦，即係呢一套嘅韓劇，即係大家網民就喺度議論紛紛啦，就話啊咁樣好似睇到好礙眼喎。咁不過劇組點講咧？咁劇組就話咧，有時候。即係在所難免，就係如果我哋冇呢啲贊助商咧，根本連拍嘅機會都冇，即係佢因為個成本嘅問題噶嘛，即係 冇水點淋花咧，係咪？ 係啦， 大家將就下啦， 將就下啦。 仍多麼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指疮疤，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执，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还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水上汹涌背后要落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先上慢鱼塘，谁该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难止渴望，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昂，大师班的班房参过拘谨的黑房，令我假装过执堂，甜要当一粒姜糖。 吃晏晝都要快速吃飯嘛，快速吃飯就有快餐店啦。喺快餐店嗰十五分鐘，成個世界都僵途啦。 所以你話 不如叫你食包啦，又噏急口令啊，噏完之後再播翻佢啲歌啦。 B 放咩 ？Bacon 係學咗嘢啦。 嗰十五分鐘係咁噶嘛？跟住諗得啦，嗯，好啦，試下你個包啦咁樣。 呢個就係廣告嗰個威力， 廣告威力啦， 催眠式咁樣喎，大佬。 即係有陣時唔係淨係話漢唔漢堡包嘅問題，有陣時就算其他嘢都係，你見得多咧，你都會開始有啲。心足足，哎，算了，试下啦，买下啦，咁样。 同埋佢改咗我哋细个急口令啊嘛，明明唔系夹 bacon 噶，但唔紧要啦， 唔紧要啦。而家我哋食 bacon 啊嘛，我爸。 追就下啦， 呢个姜涛啊 ，master class 啊。 有阵时咧，我哋即系为咗悭咧，就会食多啲唔同嘅嘢啦，系咪？不过悭同孤寒咧，我觉得系一线之差嘅。悭系一种美德嚟嘅。孤寒咧就孤寒到連其他人都討厭嘅話咧，咁啊真係一種缺德嚟嘅。喂，網上邊咧有人喺度講，就話法國咧討論啊，喺有一位港男咁啊網上邊討論戴森屋企嘅爸爸日常生活咧都係好慳嘅，咁啊甚至乎咧。慳到一個嚴重缺乏衛生的意識， 哎呀， 咁啊係一個問題啦，呢個好啦，咁佢就講咗啲咩事呢，佢就話到放咗上網，就講到咧就係自己嘅爸爸有陣時一張紙巾咧用完之後，無論點用都好啦，濕咗都好啦，會打翻開吹翻乾。乾咗之後又會再用翻。咁呢個咧可能即係佢即係有鼻水咁樣食完辣嘢。咁佢都會用呢一個方法咧，去到循環再用呢啲嘅紙巾。 但紙巾都還好咧，之前有冇睇到一個係衛生巾啊？ 我冇喎、 啊。你冇睇到呢一個啊？ 我冇睇到、啊。 有一個網上面， 我自己會過濾咗一啲嘢㗎。 係咪？即 係 見到係咪走咗？ 我今次會自己過濾。 我淨係睇到，如果你話關於衛生巾嘅，就係、是、之前白色情人節啦。咁、台灣嗰度有個男仔就無視咗呢個白色情人節，即係總之係冇反應啦。咁、那個女仔就將佢嗰個遊戲機啊、電視嗰啲 貼曬， 係啦。 唔係啊，我就係講翻你話環保啊、慳錢嗰個咧，就有個男網友就寫上網，就話佢女朋友咧覺得好貴，即係每個月嘅洗費，即係對於即係買衛生巾，咁然後咧佢係會重用咯。 嚇！ 係啊，咁 衛生嘢唔係冇喎。 咁梗係啦，你仲要濕曬嘅喎，咁所以我覺得兩樣都核突嘅。咁紙巾亦都好唔衛生啦。 紙巾都唔衛生。 我舊時細個咧，即係擤鼻涕有陣時傷風咧，將紙巾擺喺褲袋咧，跟住第二朝起身，咦仲喺度，等我 再用，因為乾咗啦。 係因為乾咗啱啊。嗱，我都覺得核突嘅，咁梗係唔好啦。 阿歐又講咗其中一個 反面教材啊。 你話我係我同阿歐男校啊嘛，咁男校有陣時即係啲紙巾周圍放咧。 你學校褲唔會日日洗啊嘛，同埋 係啊，衫會日洗。 好合理喎，你講 係啊？會咩？你我唔知校服係點，我哋男仔嗰啲灰色褲、黑色褲 係啊， 起碼一個禮拜先洗。太快洗阿媽會鬧你， 唔係啊，同埋你有張紙，你張紙巾擺喺褲袋度洗，阿媽鬧得你仲勁 啊！所以唔好咁快洗紙，係啊，不變應萬變我呢啲啊。 同埋有陣時咧，如果你即係第日乾咗咧，係其實男校好多男仔嘅褲袋都有突然之間一兩張，可能之前譬如真係食完漢堡包嗰張紙巾摺咗喺度。 系啊，我哋冇纸巾啊，因为 系啊， 好恐怖， 因为 男仔借纸巾， 男仔系唔会有纸巾喺身上边嘅 concept 噶。 啊，除咗约女仔出街咯，次次都话第一个约会啊，男仔有啲咩需要带嘅咧？纸巾。 系啊，我初恋女朋友就系我老婆啦，冇试过约女仔。 咁你都有约过你初恋女朋友出街啊？ 讲笑啫，讲笑啫。 诶，嗱，讲翻呢一个咧，咁佢自己就话自己阿爸咧，真系太悭啊，甚至乎咧就系有阵时啊，而家连埋口罩佢哋都一样咧，即系会。会重用啊，咁啊嗱，呢个又系唔好啦。 但系嗰个口罩系咪可重用啊？口罩啊， 系 即系嗰啲运动口罩咧，可以用。 我觉得你用翻嗰啲，譬如可以再循环洗嘅，咁你咪一样可以环保咯，系咪先？一样可以唔使浪费噶。 所以其实佢嘅出发点系环保定系悭？ 悭， 因为咧嗰啲可重用口罩咧，其实又真系贵过你即系每次即弃嗰啲嘅，即系你计翻围翻起咧，可能佢又唔平得好多，即系个价钱都。 但系而家连个仔都网上面数佢啊嘛，个问题系。 系咁，所以如果佢净系为咗悭嘅话，咁就唔啱啦。 系啦，即系卫生好紧要嘅，同埋佢咧屋企可能有啲传统啊，就系嗰啲有啲蛇酒喺度咧。 哦， 系啦，即系 蛇酒又 自己浸啦，咁 样 系酿嗰啲啦， 咁冇问题啊， 冇问题。佢饮完之后，佢嗰入边嗰啲 materials 咧，嗰啲材料咧会再用， 哦， 再浸， 其实都冇咗个药效啦，应该。 同埋系最惊系咩咧？你好多时你唔知道入边啲嘢会。 会唔会变坏、 哦、 或者系变坏咗已经唔适宜浸，因为你又开封又闩，咁你啲氧气就走晒入去噶嘛，咁你呢样嘢系会变坏噶嘛？ 咁咪当牛腩汁咁啊，即系嗰啲千年牛腩汁咧， 系啊系 啊，我都系睇嗰套嘢学翻嚟，我原来煮咁多年牛啲汁咁、 哦，所以就所以细个应该开牛腩铺咯， 系嘛？ 系啊，你统辑可以玩咁耐， 就可以传承落去啊！ 唔系你讲笑嘢， 除咗牛腩之外咧，另外一样嘢真系可以不断传承系咩咧？卤水汁。 哦， 有啲铺头咧，佢哋最出名嘅咧就系佢哋嗰个千年卤水汁 啊！ 但系我哋作为消费者，我又好奇怪嘅。如果佢唔系千年卤水汁，我又唔会去帮衬佢。 因为冇嗰个浓郁嘅味道。 系啊，咁嗰个浓郁嘅味道，咁有阵时诶问翻某一啲酒家啦，喂，你呢个千年嘅系咪真系千年噶？咁佢哋都话其实系嘅， 冇几廿年啫， 系几廿年。但系咧，佢哋真系会 三代人咯。三代人都唔夠千年啦、 啊，都有一百年啦，咁可能真係 咁唔止，應該有二三百年嘅三代人、啊、 因為佢哋嗰啲滷水嗰啲材料咧係有一大包噶嘛，嗯、好啦，咁一大包然之後咧，佢哋發覺嗰啲味開始冇咗嘅時候咧， 再侵落去， 佢哋會再侵落去咯。咁其實嗰個包咧係都係嗰個包嚟嘅，咁佢又喺即係叫説明上咧，佢又唔係話鎖得曬喎，咁佢真係可能幾代人都係用緊，佢個包唔爛，佢咪繼續用咯。 嗱，咁你唔 fair 啦，而家人哋滷水千年，你又讚到佢咁，人哋嗰個蛇酒浸幾次，你又話人？ 係啊，喂，其實仲有一樣嘢都可以千年咁樣用喎， 係咩咧？ 涼茶。翻渣涼茶嘛，成日都話，我都唔知道，我未開過涼茶鋪，但係好似聞說涼茶鋪咧入貨啲成本好低嘅。其實咧，你如果涼茶鋪真係有人飲你啲涼茶咧，係可以都幾賺到錢嘅。嗰陣時候一間涼茶鋪可以養到幾代人啦，即係我睇翻啲教你做生意嗰啲報道啊，有陣時候都會講翻。不過依家唔知係點啦。不過即係好似小華咁樣話齋啦，慳係未得嚟嘅，咁但係過慳咧就會有啲好古怪現象。我細個婆婆都系咁啦，即系喺快餐店嗰度偷茄汁嘅，唔系偷嘅攞嘅，应该 系攞， 你冇得偷嘅其实，因为佢唔俾你咧，你系攞唔到嘅，所以咧你咪去攞茄汁，跟住就翻屋企接落个樽嗰度咁样咯。咁细个咧唔知啊嘛，咁阿婆指使我去攞啦，咁细个攞到觉得耶有冇完成，好似打机咁样，咁啊人大咗，梗系同翻阿婆讲啊唔好啦，唔好搞人哋茄汁，我买一支俾你仲好啦咁样，即系呢个都系我估系需要教育啦，同埋需要就 系 大家有嗰、那個。自律性是啊，咁你外国嗰啲茄汁俾你任揿啦，咁系咪外国人人喺 Walmart 都唔使买茄汁？唔系噶嘛，系咪先？即呢个就 系 人哋会教导到下一代，就系话嗱，你嗰啲茄汁或者嗰啲芥辣咧，就喺嗰度食嘅啫，你唔好话攞走嘅，唔好话成支揿晒人哋嘅。 大家分享啦， 系啊，悭啊，孤寒啊，贪小便宜咧，系好微妙嘅关 系 嚟嘅。 咁你嗰个网民将佢阿爸嘅行为摆晒上网，咁点啊？佢纯粹想发泄下， 咁佢可以想问集思广益，睇下大家有冇办法可以纠正翻呢样嘢咯？ 有冇办法咧？网民有 咁点会有办法啫？ 睇留言噶嘛？ 点会有办法啫？呢啲系咪？嗰啲留言都系啲不知所谓嘅留言嚟嘅啫嘛？ 搞下 get 搞下 get 啦。 咁啊，希望即系佢可以劝到佢爸爸啦。即系最紧要就梗系唔好影响到个卫生，唔好影响到人，系啦。即系健康系两回事嚟嘅。 系啊，同埋将佢啲口罩见佢用咗一次即刻抌。 系咯 系咯系咯， 可以收翻俾孝顺仔。咪靜靜地幫屋企人換曬佢咯， 即係當佢小朋友咁樣，下下都要夾住佢， 或者同佢講話：喂，爸爸，我抽獎咧，有一百盒口罩啊， 送俾你 啊！孝順父母有一千萬個方法啦。 二十個議席中可以取得31至33席，而主要對手拉皮德帶領嘅政黨可望取得16至18席。如果票站調查正確。内塔尼亚胡要靠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支持才可以筹组政府。在本港，警方在大角咀拘捕三人，分别涉嫌贩毒和藏毒。一名40岁男子昨日在大角咀道被警员截查，在他身上检获怀疑霹雳可卡因。警员其后在附近一个房间内检获怀疑冰毒、怀疑海洛因和怀疑霹雳可卡因，所有毒品合共约值114万。那名男子涉嫌贩毒和藏毒被捕，而房间内的一男一女分别34和32岁就涉嫌贩毒被捕。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9点，跌200点。

财经第一线。 早晨八点十分 ,Kitty, 我哋请我哋嘉宾出场先，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 ,Kenny 早晨啊 ,Ke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睇到股市嘅情况呢好似唔太乐观喎，咁睇到报纸标题都有讲啦，恒指呢就相对偏弱啊，提防头肩顶咁啊，睇到恒指个形态咪一步一步转弱呢，后市又点去分析呢，交俾你讲下啦，唔该晒。 好啊，系啊，其实我哋琴日都节目有讲过啦吓，即系其实嗰、那个港股近排嘅趋向都系咧抽高之后咧就反而啲人系出货啊或者系松绑嘅，咁所以你见到琴日虽然咧就都系升过下啦，都高开啦，咁但系到最后咧都要即系跌系收场啦，咁同埋都系有琴日讲过，即系如果佢太过耐咧横行喺28,000楼上，但系突破唔翻上30,000点嘅话咧，其实都要小心嘅，因为通常咧就系、是久走必失啊嘛，咁所以变咗咧都系都要，我都同意嘅，即系同意你应该而家暂时咧都要留意翻嗰个系下跌风险上边嗰个问题，所以咧都做足一啲安全措施方面咧就会比较安全啲。 嗯 ，Kenny 下边睇几多点啊？咁样如果真系向下睇嘅话，要 如果嗱理论上咧跌穿咗，真系跌穿咗20,000点嘅话咧，其实就真系有机会落翻去，譬如26,000啊，或者系甚至到25,000几呢啲即系之前嗰啲徘徊区嘅。不过就暂时我又觉得唔使太过悲观住嘅。总之咧系啊，总之咧就系即系控制翻你嘅风险啦，定翻啲止跌位啊，咁控制翻个注码咁样就做咯。 嗯， 嗱 ，Kenny 啊，另外咧阿吉利汽车啊，寻日就放榜啦，咁啊业绩转差啦，咁啊去年纯利咧就跌咗32%，咁派息咧亦都减咗嘅。咁啊有报纸就话系咪面临市场挑战啊？咁不过我又有听过啲人话啊唔怕，咁佢嘅背景咧都相对可靠嘅。咁啊 ，Kenny 你又点睇吉利咧？ 嗱，其实最主要咧系旧年因为上半年嘅疫症关系啦，所以就整个汽车行业方面咧都系上半年都寒冬嚟嘅。咁你见到下半年相较上半年其实系有改变嘅。咁同埋第二就话吉利本身咧就因为最主要佢哋嗰啲3.0嘅车系方面咧，去到嗰个系产品周期嘅尾声啦。咁通常汽车都系咁噶嘛，大家即系买开车都知啊。新车出嗰阵时嘅话咧，嗰、那个价钱咧就一定会贵啲噶啦。咁你越卖越平，到最后嘅话咧就减价促销噶啦嘛。咁再加埋有疫情嘅關係，即係舊年要去庫存啦，咁所以你見到毛利率方面係跌咗嘅。咁但係咧嚟緊今年咧就開始會推一啲4.0車系啦，咁所以變咗就嗰、那個margin方面咧就應該會係提升翻嘅。咁同埋第二樣嘢咧跌得咁勁咧，最主要我諗就係一個個估值上面嗰個調整嘅問題，因為其實車股份方面咧通常咧過往好多時都係10倍8倍 PE 嘅啫。咁但係近排因為吉利方面咧就炒電動車概念咧。就升咗上嚟，個 P/E 相對嚟講比較高。咁如果大家市場氣氛好嗰時，都係焦點睇去發展電動車嘅，咁當然願意俾個日價去買啦。咁但係如果而家市場氣氛好明顯唔好啦，咁就翻去基本部嘅話咧，就睇翻傳統車個銷售嘅話，就通常俾個 P/E 就唔會高咯。所以我覺得除咗話業績因素之外咧，其實而家好多股份都係咁樣嘅，佢個基本面冇話即係變得好差。但是大家調整緊佢個估值 啊，所以即係琴日咧，唔止新經濟股份跌落嚟啊，其實啲舊經濟股份咧有好多都要回啦。除咗兩個板塊仲企得穩啦，就係琴日 Kenny 有特別提過嘅物管股啦。我記得琴日我哋講話物管股比較強勢啲啦，因為管理費係啊，乜嘢都要減啊，唯有管理費就唔夠啱減。係啊，咁另外就內銀股就相對睇好少少啦。不過睇到個別股份都有啲瘋狂啲嘅跌幅，譬如斯摩爾國際啦，咁啊呢一隻做電子煙嘅股份啊嚇， 見到都打冷震啊，見到佢嗰個數字 跌27%，咁當然之前亦都曾經我哋喺節目都真係有講過話，喂其實即係國家會唔會覺得電子煙其實都唔係好 work 㗎？即係如果一出一個咁靚或者一要整治嘅或者整頓嘅時候，會唔會崩盤式咁跌啊？果之然真係發生呢一件事咧，咁究竟點去睇？法咧呢一个股份或者呢个板块， 嗱呢个又系政策上面嘅风险啦，因为最主要就有消息就系话呢个系内地方面啦，嗰、那个系工商局啊烟草专卖局咧就话要将电子烟咧就系因为佢产品嘅特性啊同埋功能啊等等，其实同一般嘅卷烟系无异噶嘛， 咁咧就係話用翻呢個卷煙傳統卷煙方面咧嗰、那個監管啊，即係提升個監管力度。咁有咩影響呢？第一嗰、那個價錢一定會上升嘅，因為點解呢？其實而家電子煙咧，佢哋嗰個稅率方面咧係講增值稅率係 15% 嘅啫。咁如果你傳統煙嘅話咧，係講緊成 40% 嘅。咁所以變咗你個稅率方面咧就要 提升啦。咁即係個成本貴咗啦。第二咧個賣嗰時嘅監管上面咧就會多咗，譬如你。香港大家知啦，就係賣煙底唔係周圍都賣到噶嘛，有一定嘅特定嘅監管喺度噶嘛。咁、但係電子煙就唔係啊嘛，電子煙就你當佢一個唔係煙嘅產品嘅話咧，其實就係周圍都可以買得到噶嘛。咁所以個監管情況就會加強咗咯。咁就令到咧因為煙電子煙同埋傳統煙係一個替代品嚟噶嘛，即係如果你話係你唔會兩樣都食嘅，好少都好少人會兩樣都食噶嘛。咁如果你係電子煙貴咗。难买咗，可能啲人就会食翻啲传统烟嘅。 系呢、這个都系 呢、這个咧，呢、這个我就因为我唔系吸烟人士，我就唔清楚。但系咧，其实有另一个睇法嘅，就系话咧，因为电子烟咧，其实喺嗰、那个年轻人，可能30岁留下嘅朋友里边咧，系好受欢迎。佢、亦都唔系一个即系传统过往人哋食烟，可能系真系纯粹要一个系有烟瘾咁食。但系咧，原来喺电子烟嘅世界嘅话咧，佢就当咗一个潮流品咁样，或者一个。大家一個社交嘅活動嘅社交禮儀嚟嘅，咁所以變咗嗰個睇法可能有另一樣嘅睇法，就係話其實呢一班人可能對個價格敏感程度方面咧，冇傳統煙民咁高嘅，咁有另一個睇法咯。 係咁啊，呢啲就係俗稱 social smoker 啦。不過即係雖然我哋喺股票嘅角度分析，但係喺即係我哋電台立場啦，即係都吸煙危害健康 係 啦，我哋都唔係煙民嚟嘅。 你講翻句先，身體健康最緊要。 係啊，尤其是心肺功能，你又拉低口罩，個口罩要換過啊，都幾煩㗎，係咪先？係啊。 但係咧，其實頭先就講呢個吉利出業績啦，咁其實快手咧，尋日都公布咗上市之後第一份嘅成績表啊，咁啊就話截至到舊年嘅12月底為止咧，就蝕咗超過1000億嘅人民幣，咁啊見佢呢一排嘅股價都係咁上，係咁上，咁樣上翻少少又上，又上翻少少又上，咁我相信咧有唔少朋友咧，其實手上咧都仲攞住一扎，即係都仲坐緊嘅。 高位有貨嘅朋友點算咧 ？Kenny 嚇， 嗱，業績因素咧，反而我覺得又唔係太過重要，因為始終佢有涉及啲特殊因素喺度啦。反而調翻轉咧，就係而家成個新經濟嗰個估值上面頭先提個問題啦。咁所以變咗咧，可能真係大家未準備咧，喺現階段咧都可能都仲要捱一捱嘅。但係就始終我覺得就係、是、嗱，因為快手呢啲咧咁市值咁大咧，咁重磅嗰啲話咧，呢啲一定係入成分股入指數噶嘛。咁同埋都係一啲即係嗰個科技嘅龍頭啦，加埋佢即係我哋之前節目都有講短視頻呢樣嘢咧，其實係一個未來電商一個趨勢嚟噶嘛。咁只要嗰、那個氣氛翻翻嚟新經濟股啊，啲人睇法方面咧就轉翻正面嘅話咧，呢啲股係應該係會率先反彈嘅股份嚟嘅。 係啊，同 Kenny 做咁耐節目都話，大家又唔好全部轉曬舊經濟，因為一陣音樂已輪動嘅時候，都輪翻啲新經濟，因為佢會以50蚊、100蚊倍數咁樣升翻上去，可能有機會到時就追一追咁樣咯。咁、不過都要 同埋呢個行業咧，最緊要個基本面嘅行業係仲係增長緊，同埋係發展緊啊嘛，即係唔係一個。已經是一個夕陽的行業啊，或者已經被人取替了嘛。只不過你現在在股票市場上面呢，大家那個估值或者個風險的位立的改變，而導致股價跌了嘛。 咁所以即係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就係呢排要睇實個股市， 又唔使太灰字嘅， 係啊，唔使太灰字啊！希望後市會好少少啦，有啲好嘅消息出嚟提振一下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我哋下個禮拜傾過， 拜拜， 拜拜，拜拜。 食完飯啦， 戴翻個口罩先啦， 飲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优惠就交俾我啦，系啊，唔使下下出忠告嘅，系啊，忠哥。啊，小白啊，同埋 Kitty， 你有冇摁脚嘅习惯咧？ 有、啊， 我都有啊， 有啊， 你咧？ 有啊， 系啊，我就系见到 你哋都有摁腳嘅習慣，我特登問你哋，以為你哋會否認，因為 細個嘅時候咧，一摁腳咧就係阿媽必定講呢句啊嘛，即係人搖福薄啊嘛，樹搖葉落，必定鬧嘅，跟住再摁就打，但係呢啲嘢。自己控制唔到嘅，真係控制唔到嘅。成日話咧，個人咧有兩個地方係控制唔到噶嘛。 邊度？講講嚟聽下邊度？ 真噶？ 把口 啊，唔係 成日講錯嘢嘛。 一個你個心臟，你可唔可以控制你個心跳定唔跳啊？ 我唔想控制呢個， 但係嗰個不隨意機啊嘛，叫做即係人又分隨意機同不隨意機。 咁我知啊，第二個一定係長度。因为你突然之间就要去厕所，你就控制唔到佢。 我以为痛呢家嘢 长短个长度啊，大佬，我 长度健康啊， 呢个我细细个就知道我哋嘅长度系控制唔到噶啦。有啲人咧啲头发长啲。有啲人啲頭髮短啲， 唔係我明白點解你誤會啊？因為崔傑頭崔傑同八口一講咧，必定諗到啲唔好嘅。 係啊，你故意嘅，一定係咁係嘛？充氣下幫我哋個節目。 另一個就係嗰個腦袋啊，即係我哋個腦，我哋唔可以控制話，我而家要諗嘢，我而家唔諗嘢，你控制唔到噶嘛？係 啊， 係啊，所以就係呢一樣咯。 咁啊，我自己都覺得摁腳。 第三樣就係只腳啊，摁腳。 摁腳 你控制唔到嘅喎。 係啊， 你想佢唔摁咩？佢係都要喐。你想佢喐咩？佢又冇乜心情喐。 係啊係啊，男人可以認。自己摁腳嘅，咁呢條問題我就唔問 Kitty 啦，因為就算摁腳嚟講，有啲女性都會覺得啊，其實我自己真係有摁腳嘅，不過唔可以講俾人聽，好似唔禮貌咁樣。 你有冇見過女仔中意摁腳先？ 有 多唔多啊？ 多啊， 係咯。 我覺得好愛眼嘅喎， 但 男人人 你有摁問先？ 我唔摁，我唔摁噶，我唔摁噶，我唔摁啊！ 你完全唔摁？ 我唔摁，但係我動咯。就动到只脚， 唔系喎，通 因为我好中意拉筋啊嘛。 通常动脚就会摁脚噶，通常呢个系打孖嚟。 点会啊？ 即系好似虾饺烧卖咁样。 两个动作嚟噶喎。 你有虾饺，你会食烧卖，你动脚你就摁脚噶啦。 你冻住点摁啊？ 唔系啊，唔系即系你有动脚嘅习惯，你就摁摁脚嘅喜好啊。 好嗱，唔好喺呢度。咁大爭議字先，因為我本身想講呢個著數咧，就係其實摁腳都好著數嘅，點解？ 摁得多 係啦，因為咧有一個英國嘅研究報告咧，用咗哇，你以為平時啲報告或者研究咧用三四年做嘅咧，佢用咗幾多年做咧？用咗12年做，就係研究摁腳啦。呢位學者好有心機研究摁腳，發現咧摁腳咧真係啊非常之健康嘅。其實咧摁三分鐘啊，每日摁三分鐘咧等於行路20分鐘啊，可以咧舒緩壓力啊，同埋咧促進下肢嘅循環。 有冇講話摁邊只先？左臂定右臂先？ 一齊摁咯， 一齊摁。 唔得嘅又， 所以话你唔系摁脚， 嗱都话噶啦，我都话我冇摁脚噶啦， 一齐摁咧唔舒服， 佢可能特登扮唔知嘅，钟哥， 一齐摁真系唔舒服嘅，你一定要分开左比右比、 我谂下。摁左定摁右？ 系咧，其实系咪会惯性摁一边嘅咧？ 嗱，我 因为一个重心脚噶嘛， 惯性摁左嘅。即系我自己就惯性摁左嘅， 我系右啊，小华咧， 我左右都有，我左右都有， 随住心情而变化。 但系你会 但睇嗰个人睇我嗰阵时坐咧，系挨咗左定 挨 咗 右咁样啊？ 系啦， 但系你就好难一齐摁嘅， 唔会一齐 摁 啦。 你 真 系摁到好四平八稳， 一齐摁一齐摁，其实系一种舞蹈嚟。 一齐摁其实系一个练习嚟，系一个腹部练习嚟。 凳都烂啊，一齐摁。 咁啊，头先英国嘅大学就指出咧，可以帮助到大家做运动啦。其实日本有另一间大学咧，更加研究出咧三分钟嘅摁脚动作咧，能够提高小腿嘅温度一度咁样。咁相对于咧20分钟嘅健走咧，有一个咁嘅效果啦。咁所以如果咧你突然间见到咧有啲女性咧摁脚咧，你千祈唔好问咧啊，点解哇咁粗鲁噶，咁冇礼貌？因为咧其实 佢着裙摁我都唔问佢啊。 嗯，关你咩事啫？ 因为可能佢冻啊， 关心佢嘛。 有阵时有啲女性咧着到啲裙好短噶嘛，咁但系佢哋又怕冻喎。咁佢哋又要着短裙，唔知点解，可能工作需要啦咁样。咁所以佢哋摁脚咧系好合理嘅， 应该嘅。 系又摁摁下就暖啲啦，系嘛？ 系啦，同埋即系我哋依家喺直播室咧做节目咧，大家睇唔到下半身噶嘛。我其实成日一路做节目，一路都摁脚。 睇得出嘅，你唔好以为我睇唔到。 因为你张凳喺度摇。 系啊，你凳都喐噶，哦， 系 啊。 你而家先知 啊？ 你哋咧？你而家先知我哋知啊？ 系啊。 不过我见你又唔系好影响到我哋，我哋唔出声咯。 我冇嘢嘅。 如果摁到有声响咧。 突突突突突咁樣咧， 即譬如話咁啊，好少可咁。 咁你自己會收噶啦，應該。 除非你著對高踭鞋嘅啫，即譬如話崔月彤，如果你想有呢個摁腳嘅習慣，好容易嘅啫。 點樣咧？ 嗱，我話俾你聽， 就係戒咗動高腳啦。 唔係，我都話呢個好似蝦餃燒賣咁，你動高腳你就自然會摁腳咁。好啦。如果你想養成一個摁腳嘅習慣，養成一個摁腳嘅習慣，好似教壞人咁樣。如果你想養成一個摁腳嘅習慣，好簡單嘅啫。你試下今日專登去摁只腳，即係刻意嘅，刻意嘅，唔刻意嘅。 左右都得， 左右都得。好啦，跟住你試下摁三層表啫，停。 係。 然之後你隔一排，你又專登好刻意去提自己，我要摁只腳三十秒鐘，停。 嚇。 跟住你好快你就會上癮嘅。 哇，咁唔得喎！ 你就好快咧，哎呀！我要摁你控制唔到噶啦， 讲得好啱，摁脚 控制唔到就唔得啦。 摁脚系一种修炼嚟， 系啊， 你第一日摁五分钟，摁五分钟，好似跑步咁啊， 系啦， 第一日跑两 K， 第二日跑五 K， 第十日跑十 K， 系啊，系嘛， 第一日摁五分钟，第二日摁二十分钟，第三日可以咧摁到三十分钟，咁你身体就健康啦。因为咧，有另一间大学又讲咧，摁脚咧其实咧可以令到你咧可以舒缓压力嘅，当你咧， 其实我觉得呢个系真嘅， 呢个真系舒压，系啊。 喂，咁其实你哋系咪遇到压力嘅时候，即系或者特别紧张嘅情绪，就会即系不自主地摁脚咧？因为你系控制唔到嘛， 因为我都分唔到，因为我平时冇压力我都摁啊， 哦、 所以我都唔知 道。即系你去到病入膏肓嘅状态啦，已经。 我唔知道究竟系舒压啦，定还是系冇压我都 咁啱嘅， 跟唔到 我都系、啊，我都分辨唔到究竟我对住崔杰彤，我系紧张而摁脚啊，定系放松而摁脚？ 呢个我已经变成一种乐趣啊！ 哦， 咁样讲又好似教坏人噶嘛，啲家长又 唔系而家佢话健康啊嘛， 系啊好事嘛，为大家健康着想。 你试下你个仔摁脚，你翻去会唔会即刻？敲落， 我同佢讲唔可以妈妈面前摁， 控制到 喺爸爸面前就冇问题嘅。我哋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 因为咧，即系一惯咗摁咧，咁但系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好舒畅嘅感觉，即系唔系话因为压力，有时候自己喺屋企咧坐下坐喺度摁下摁下，哦，即刻好愉快成个人咧，开心咗咁样。 摁下摁下，会又一晚啊，一路，尤其是。真系啊！你睇嗰个正义联盟四个钟咧，唔摁脚咧，真系 即系唔知做咩好啊！ 即系过唔到啊， 数唔到啲时间。 系啊，四个钟头都好漫长。 我几中意呢套戏， 系咩？ 我 几中意。有冇兴趣依家发表下？ 一套好嘢啦。不过即系简单讲啊，剩翻少少时间。如果你唔系一个好忠心嘅，我哋叫 DC 同 Marvel 嘅 DC 啊，你唔系一个好忠心嘅 DC 粉咧，其实你可能会睇到拗头嘅。但如果你一个你比较了解啲人物嘅来龙去脉咧，你会超中意呢一套。 系啊，咁啊真系要用四个钟头时间先可以咧，了解到钟哥究竟啊讲啲乜嘢，参透。 我就上二台院线同你讲啊。 好啊，不如你上嚟，而我放假，咁又得唔得咧？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三月二十四日系一年嘅第八十三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82日。1989年3月24号，一艘正前往加州长滩的埃克森邮轮雅迪兹号在阿拉斯加州威廉王子湾触礁，导致泄漏1100万加仑原油，被认为是当时最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泄漏的原油覆盖4000多平方公里的海面，导致威廉王子港的鱼和野生动物大量死亡。埃克森公司花费20亿美元清理水面，并支付数以百万计的赔偿金额。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在2007年发现仍然有25000多加仑的原油残留当地。3月24号出生的朋友重感情、重症，喜欢过简单的生活，无论工作或个人生活上尽量避免纠缠不清，会选择用单纯的方法解决复杂的事情，用行动代替说话。如果你在这一日出生，未受污染的大自然生活是不是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对大自然造成伤害，我们会用金钱作出赔偿。这些赔偿可以满足人类，但是可不可以满足大自然？

之後咧就再漲翻少少，差唔多去翻結婚之前啦。咁但係又有好彩去美容院做下肌咁樣，都幾有用，同埋加埋做運動都幾有用。 我見到幾勁喎，點樣可以瞓喺度都可以練到肌肉咧？我完全半信半疑咯，真定假㗎？ 真係原來係好神奇，我都覺得係呢個係我臨結婚之前發現嘅最天大嘅秘密。我就覺得我一路都錯過咗，原來佢有一部機咧，有兩部嘅其實，咁佢分別兩個唔同牌子。但是它是我现在做的那部它好像是有八粒嘢咁样黐喺你个腹嗰度啦， 即系总之黐翻喺你 suppose 应该有嗰八嚿腹肌个位 系啦，咁佢就用电流咁样去刺激你个 muscle， 咁其实坊间其实市面上有得卖嘅，有啲。冇咁勁電力嗰啲，係 咪即係嗰啲咩脈衝嗰啲滴滴滴滴咁樣㗎？ 之前斯朗做廣告嗰部機，佢係好似係類似嗰啲按摩啊咁嗰只落嗰只機咁黐住嘅。但係因為喺市面上佢嗰個電流一定唔會好大，咁喺美容院嗰部機人 mon 住咧，嗰個能量就大好多啦。係比起我之前自己喺屋企我做個 challenge 係兩個禮拜嘅做 abs 嘅 challenge， 個效果係顯著好多嘅。 嚇、啊！即係仲勁過你。自己做運動，咁佢係咪嗱？我想問一下，係本身你已經減咗啲肥，即係係爭肌肉，所以去做呢部機啊？定還是唔係啊？我本身都有肚腩咁樣鬆平平，做完之後都有肌肉噶咁噶。 我去嘅时候系松嘅， 我即系松嘅，但系佢都可以帮你收翻紧，再有埋肌肉嘅形状。 系见到，因为嗰阵我当时有减咗啲 fat 啦，咁就更加容易见到有一粒粒咯。 系 开始见到有一粒粒嘅状态。 咁会唔会有一粒粒之余又仲有 fat 喺度咧？咁好奇怪。 其实如果系你底层系一粒，但系你面层系有 fat 咧，其实。都是似是 fat 咯，因为是遮住 遮住咗睇唔到， 系有啲似我而家个状态，就是底层有应该有几粒，但是面层嗰个 fat 更劲。 哦，咁痛唔痛噶个过程？ 攰咯，会有啲攰，好似你 keep 住做 planking 咁样。 系， 但是你唔即系如果你自己做 planking， 你可能会放弃啦，攰得滞。咁因为 你摊喺度， 自主地备做运动，咁所以其实。佢會，我覺得嗰個機比我個恆心強咯，咁、可以 hold 得耐過我。如果我自己係平時自己做，可能冇 push 得自己咁盡咯。 係，我即係如果即係最理想，應該係我自己減咗面嗰陣肥先， 跟住兩樣嘢一齊咯。 係啦，跟住再做呢個機咧，就好顯著啦效果。 係啊，同埋本身其實咧，去我覺得即係 build muscle， 無論減唔減肥都好啦。其實你有多啲肌肉，你自然個新陳代謝快啲，咁、你就會減。個 fat 就再容易啲， 咁可以黐其他位嘅，即係譬如我手臂想 firm 啲，咁就嗰度就練到肌肉啦，咁樣 可以㗎，全身基本上都黐得，有啲人黐 pat pat 咯， 啊、 即係啲外國人中意蜜桃臀啲、就黐個 pat 咯。 系啊，因为如果自己练系都需要花好多时间， 同埋 即系 痛苦咯， 因为同埋你惊咧，即系你正常你因为肌肉系一排噶嘛，咁你一路练 pat pat 嘅时候，可能你又会觉得死啦个大髀会唔会有即系相对都会粗咗少少，都会有翻啲肌肉咧咁样。呢、這个我哋唔卖广告啦，我 大家自己去 research 下，但真系好有用，即系女仔系真系一定要知道。 我怀疑大家听完你呢个之后咧，即刻去 上网 咩肌肉机嚟嘅咧， 系啊，快啲 research 下。 系啊，喂，咁啊，你今次咧就带咗首新歌上嚟啦，咁我自己咧就睇咗个 MV 啦，咁我就问，点解成个 MV 都冇你自己出现嘅咧？呢首叫做《灰旧》啊， 系啊系啊，這个 MV 其实我本身都系冇谂住参与喺演戏嗰方面嘅，因为我又啱结婚啦，咁我觉得如果我突然间去同另外一个男仔演绎一个分手嘅故事，一嚟好似唔系好对路，同埋。會令到觀眾更加難投入，咁我真係想，即係我無論係呢首歌定係個故事情節喺 MV 入面，我都係希望係俾大家覺得容易投入到係自己嘅感受嘅。咁、所以最尾我係連自己咪嘴嘅部分都剪，即係都唔用啦，都唔拍添啦。因為我覺得我想俾大家專注喺個故事個 storyline 同埋我聲音上面嘅演繹上面啦。 咁啊，呢個故仔咧都我自己都覺得都幾typical 一啲愛情嘅故事。故仔啦，灰舊咁即係話其實嗰個女主角都好灰，因為、即係喺呢個 MV 裏面啦，男主角咧好似都對都好差咁樣，但係 Chagi 咧佢想走嘅時候咧，成日即係拉拉扯扯啊，呢個最衰嘅，即係你對人哋唔好，咁但係咧你又唔俾人哋走，即係對人哋即係發爛渣話要走啊，或者嗌分手嘅時候咧，你又挽留翻，你有冇試過經歷呢啲係啦？ 係啊，有啊，我就係、是、因為我喺構思呢個 storyline 上面，其實本身已經係諗住戰男方向嘅。係，當然心目中都有少少 有幾個人 嘅啦，即係有印象中記得係你係啦咁，唔係即係唔係你啊，即係我印象中嗰個人係。咁但係我發覺喺畫面上面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會用咗話哦，佢戰男一定係有個戰男格噶啦，但係其實最戰嗰啲係佢識得點樣去令到你痛，佢識得喺。點樣去 manipulate 你嘅感情，就係、是、你需要佢氹翻你嘅時候，佢會氹你去為咗留你。咁呢啲先係我覺得最賤格嘅男仔。咁呢個係導演，我覺得拿捏得好好。 咁當然最後個 MV 就係個女仔都瀟灑地離開咗啦。咁、我第一個感覺就話，去到差不多年紀的時候咧，先會有呢種瀟灑。即係如果我都係做18、22咧，可能真係無限 loop 嘅喎。但人大咗咧，可能即係你嗰個覺得自己青春都有限嘅時候，譬如30+咁樣，跟住你就會覺得嚇唔啱就走啦咁樣。 係，即係所以越大你個瀟灑就越勁啊！因為同埋你試多咗咧，你就會知道，即係拍拖拍多咗就會知道其實有咩關係係唔適合你，或者睇人會清楚啲。原來呢個男仔係唔好嘅，咁你會早啲識走。咁當然我之前經歷的個感情，我在度諗緊，即係呢個灰舊的故事是圍繞住我以前經歷過一段愛情，其實嗰陣都後生嘅，而家都唔老㗎，但係即係當時其實都是細個係會覺得為了一個愛字而留低咯，同埋好似我的幸福只係會喺呢個人身上度揾到，我走咗就揾唔到噶啦。但係當你走咗嘅時候，就發現其實原來個森林係十分之大。 係雖然好老土，但係原來真係真嘅。 但係我其實未出呢首歌之前咧，我一直都好覺得那段關係是很嘥我時間啦，同埋好嘥我心機啦，好蠢啦，又覺得個男仔不好，有咩咁好啫咁樣。咁但係我而家經歷過同埋出埋呢首歌之後，我就發覺其實我好感恩有經歷過呢啲咁嘅關係嘅，即係佢一嚟 inspire 咗我好多啦，令到 不停寫呢啲戰男嘅歌。 係啊，同埋我呢段時間我寫即係寫多咗好多歌，我覺得。at least 我當時的痛係到而家都仲有用嘅，甚至可能比我嘅幸福嘅經歷仲深刻啲嘅。咁呢一個我覺得 OK， 多謝你，多謝你。 係一世人流流長，硬係會遇到幾個嘅。咁呢個都好啊，即係叫做將佢對你嘅唔好化做一啲有建設性嘅嘢啦，同埋起碼可以分享一下啊嘛，係咪先？所有嘢咁樣一帆風順咧，都好似。即係太過冇經歷啦，咁而家你就知道乜嘢叫幸福啦。咁啊結咗婚一輪之後，而家覺得呢個新婚生活如何呢？ 其實開頭咧，我唔記得之前有冇同你提過，我覺得結婚之後都應該冇乜分別。 係，因為本身都已經係 都一齊住噶啦，但係原來係有分別噶喎，即係個人係會覺得要成熟啲啦，因為我而家面對嘅唔係淨係我唔係代表自己，我仲代表緊。我哋 as 一個 couple， as 一個夫婦咁樣咯。 咁老實地講，有冇摩擦多咗咧？其實冇啊，因為不嬲都係咁樣生活噶啦。 其實摩擦又冇乜，因為結咗婚而多咗，反而我係因為做呢首歌嘅時候，我自己情緒多咗。咁呢個係我呢幾年都冇經歷嘅嘢嚟嘅。咁所以呢個我都學習緊點樣去處理自己情緒啦，同埋佢都學習緊怎樣去大家磨合咯，即係呢一方面。 因為我記得之前都有問你哋，咁諗住生小朋友啊，咁你哋都想㗎想㗎咁樣。 啊、但冇咁快咯。 都冇咁快啊！ 冇咁快啊！因為 我以為疫情會令到呢件事 speed up 咗。 唔會，因為我哋 honeymoon 都未去，咁 咦係喎， 係啊，即係始終一嚟去咗個 honeymoon 先啦，同埋即係疫情嘅影響，大家收入都大減，甚至係即近乎零咁滯，咁所以。即系要努力啲做嘢，储下钱先咯。咁我谂至少都3年后。 O、okay, K， 不过好似头先你咁讲，都仲系好后生啫。咁都应该系要即系少啲少啲几年，即系过下二人世界先嘅。咁啊，嚟紧仲有冇一啲新嘅计划咧？除咗写呢啲战男歌之外， 有嘅。其实我系嚟紧会出 E P， 咁4月头啦。因为由上年到而家都出咗4首歌啦。咁我都希望叫做有个实体碟可以。送翻俾 fans 同埋我屋企人咁樣。 好啊，咁啊期待你呢只 EP 啦，咁啊繼續 keep fit 啦。我會上網 search 下到底嗰部機 係乜嘢。我陣間 send 俾你睇下。 Thank you， 今朝早唔該曬何顏 師。Thank you。 认的不想再知，你忏悔的听过万次，和你讲口齿应真心力透支，逐次自欺失望无事，怀疑人生扭曲心智，盲目强忍有限时，为你累积伤害迟早会出事，就算你道歉讲下次，而我不想试，心悔教我知，用情只准到此，用完即弃大家满意，继续你的坏事，原谅你难道轻易，流泪过每日如是，情人节他跟你都失意，问谁愿意，别骚扰我难得清醒半次。 太子道点解叫太子道呢？系咪同王子有关嘅呢？有嘅话，又系同边一位王子有关呢？想知嘅，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力挺挥宝剑，朝朝有本领，天生我最喜爱是和气。这世界将会改变，未来是美景。世界哪会冷飞？ 太子道位于九龙嘅西边，就接住大角咀、新延至到观塘呢条马路，其实系纪念1922年访港嘅爱德华王子而命名噶。初时建造嘅时候，佢唔系叫太子道嘅，佢叫做怡华径，后来就改名做英皇子道，然后再一次改名就叫做太子道啦。听完之后我都明白为什么太子站的英文会叫做 Prince Albert， 原来这个名字是来自英皇子道的。不过这一位爱德华王子到底是谁呢？我和你都未必认识、原来他就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英国皇帝爱德华八世，在1936年他甚至乎将自己的皇位让给他弟弟的。 试过上网买啲乜嘢光怪陆离嘅嘢咧？你哋 上网买 啊，系啊，你估唔到， 二手烂嘅嘢咯。 哦，二手烂嘅嘢 。 你本身系谂住买烂嘢嘅， 因为佢平。 哦，咁因为你谂住买翻嚟整好佢。 系啦。 吓？ 系啊，你唔好谂到我，我唔系话买嗰啲火箭啊，唔系买嗰啲。即係買啲玩具嘢，自己可以修復到嘅嗰啲咁樣咯。因為如果佢爛咗，固然之會平啦。咁我覺得我自己個技術可以處理到嘅，梗係買啦。 咁高超嘅咩？原來你喺模型嘅界別嘅技術 少少啦。哦，買新嘅又貴噶嘛。咁買啲舊嗰啲，咁佢爛咗啲，咁你自己都可以整下呢度，博下嗰度搞得掂啊。 玩具修理員， 好犀利喎！ 播翻只歌出嚟，呢一件玩具修理員咁。喂，今日想講咩咧？ 嗰個係銀河修理員喎。 我知。我講扭一扭個名啫，係啊。今日咧想講咧，喂，原來咧有啲街坊廚神啊，即係好似你咁樣吹神咧，即係煮嘢食啦，煮到咧要喺屋企啊烤只鴨，烤只鴨咧要有個烤鴨爐，烤鴨爐咧就買翻嚟啊，淘爐，五嚿水淘咗翻嚟，真係烤到一隻鴨出嚟。成嚿嘢咧， 喂，唔係真係用磚砌嗰啲係嘛？ 咁佢個爐同普通焗爐有冇分別先？ 有啊，佢咪銀色成棟嘢，好似個 濕水冷滑咁樣。 哇！即係用呢一隻啊？ 係啊。 哇哇哇！係喎。 呢個就唔係用磚砌嗰啲，就真係用鐵啊，金屬圍住曬，焗咗一個 有實物啊， 太空艙咁樣嘅喎。 有實物睇啊，香港人嚟㗎，係啊。 哇！勁 喎。四嚿幾水買翻嚟，運費60蚊。 呢啲咧就要真係小白先用到啦，因為佢可能 有天台， 有天台佢先至可以棟喺度。我哋屋企點無端端整嚿咁嘅？ 你可以考慮下喎，小白。 係啊，整一個係咪啊？食食佢咁樣。嗱，有網民就表示啦，真係好癲啊，但係好正咁啊。不想煮，只想食。我睇完只烧鸭或者烧鹅之后咧，我都觉得好正啊，大佬！好似你平时屋企附近嗰档咁样。 你咁大费周章，我唔好先即系撇开个价钱。 系系系， 你咁大费周章揾一个咁大嘅地方，你系咪真系会日日敲先？ 咁梗系唔系 啊？但可能你敲翻几只已经回本啦。佢话400几蚊啊嘛。 咩叫回本啊？你攞出去卖咩？即敲完之后，哎呀，阿强要唔要搬只？ 唔系，但如果我本身好中意食烧鸭或者烧鹅嘅，咁我出去食可能即系一只都几百蚊噶嘛。咁但可能自己买翻嚟嗰个成本又冇咁贵咧。又话我谂你呢啲烧都即 系 好耗时间。 你会唔会买啊？ 我又麻麻地烧鸭， 教大家吹神厨房之烤鸭咁样。 吹神教唔教我唔知道，食安中心有教， 咦？ 估唔到咧， 讲咩咧？ 嗱，鼓励唔通？ 唔系啊，食安中心就话你制作烧味嘅步骤应该系咁，就最安全啦。首先一嚿生嘅肉啦，跟住准备工作咧就 系 解冻啦、清洗啦、腌腌啦、吹干同埋风干啦，跟住咧就摆入去烧烤嗰度咧，就要大过200度啊，呢个嘅烧烤嘅温度啦，跟住咧。有啲咧就如果你整烧肉咧就要刮焦啦，跟住回炉啦。如果你整叉烧咧就要搽蜜糖啦，跟住都系回炉嘅，跟住就放冻佢啦，跟住咧就可以搜出嚟切开俾大家食啦。呢、這个就系食物安全中心咧，即系估唔到咁贴心。你以为佢话哇有啲咩食物咧啊食咗对身体唔健康啊唔安全啊？佢教埋你整燒味喎， 你佢係咪擔心嗰個爐個温度唔夠200度啊？ 哦，可能就係咁， 唔會嘅喎，應該即係焗埋裏邊。加加埋埋啲火啊，嗰啲應該夠嘅喎。 我自己都唔知啊，首先要揾一位師兄啊，可以幾嚿水買個咁嘅爐翻嚟， 菜真係 都係小白啦， 係啊，興致勃勃啊，真係成隻鴨或者成隻。烧鹅咁样攞落去烧咁样，应该都要搞好耐，起码搞2-3个钟。 系咯，又要风干，我谂唔止啊。 如果我唔用呢个炉，有冇办法做到烤鸭嘅味道先啊？崔神有冇可能做到嘅？即系用屋企嗰啲现有嘅厨具。 嗱，我未试过烤鸭，但我见如果你要咁样涂一个咁样嘅嘢翻嚟咧，佢系真系应该有分别，佢先会咁样做。我反而觉得佢系好有 hard 啊，即系佢对食物好有要求， 好有追求。 系即系可能佢觉得焗炉又冇嗰个脆皮嘅效果。系啦， 就系真系争啲嘅， 系真系争啲嘅，咁所以先有呢样嘢衍生啫。 我喺度谂，其实会唔会系私房菜嚟噶？即系可能家庭， 即系卖真系卖钱嘅，咁啊真系回本啊！小白考虑下， 系好啊。 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猿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猿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大家好，我叫 Nico。我喺东京做打工仔都有5年，从事紧游戏行业。奥运呢，未有病毒嘅时候，个个都讲紧。公司亦都因为奥运期间3大物流都停，凡嗰啲商品要点处理？但而家嘅话题都转晒去，究竟仲有边个委员啲言论歧视女性？ 东京奥运知多啲。 前年未有世纪病毒嗰阵，同事嘅话题系：你抽咗飞未啊？中唔中啊？其中有个同事有日好开心咁话：喂，我揀咗劲冷门嘅榄球中咗啊！前提是当时第一轮抽签嗰阵仲未举行世界榄球赛。咁而家嘅话题呢基本上离唔开 work from home， 日本叫做 telework。紧急事态宣言啦，疫苗，感染人数回升，同埋政府内阁问题。 东京奥运知多啲。 2019年宣传奥运嗰阵，喺结局站附近开咗个 pop-up store， 之后就喺全国唔同地方开咗专门店或者专柜。东京嘅话就有秋叶原啦、台场啦、羽田机场啦，又或者新宿等等嘅商品，由精品衫、呔、浴衣，去到旅行夹都有得买。 白猿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龙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嘅， 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北假山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比较长啊，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一段慢车排到去南昌站，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龙盘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车多，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在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富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早晨，今日投资 O2O， 阿 O 先同大家咧讲讲美股表现先啦。因为咧新冠肺炎疫情嘅反复，投资者对经济前景咧仍然感到担忧啊。美股咧以工业同埋能源股领跌啊，道指咧跌308点啊，标普五百指数都跌30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49点啊。反观翻咧香港嘅港股 ADR 咧，其实就微微跌50多点到嘅啫。不过今日究竟守唔守得住呢一啲叫指标性嘅位置呢，究竟喺28000点以下会唔会继续有沽压呢，呢啲都系今日开市之前大家要多做功课嘅事项嚟㗎。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巴比 Miss Lam Lam。 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今个礼拜林慧就接通咗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 ，Bobby， 各位听众早晨。 哇 ，Clara， 我近来咧真系忙住咧要照顾个女咧翻学嘅时候咧，对于咧课堂嘅嗰一种追进度啦，同埋适应能力咧，都真系争啲噶。 系噶，尤其好似咧，我哋有啲特殊学习需要嘅细路仔咧，就更加头痛啦。例如可能一啲好似 ADHD 啦，过度活跃嘅小朋友，佢哋翻到校就惨啦，突然间有好多嘢要做、哦。咁例如可能话啊，我要翻学嘅时间就唔同咗啦，即系平时可能系自由起身啦。即系虽然佢哋都可能系学校咧都话啊八点钟要开始网课，咁、但系始终佢唔使去搭车翻学噶嘛。咁所以咧喺呢个情况咧，其实个细路仔个情绪咧都会 有好多波动啊。 系，我谂咧，其实除咗话个环境啦、时间之外咧，更加多咧系因为侧边嗰啲朋辈啦，好耐冇同佢哋相处过或者接触过啦。到一翻学嘅时候咧，大家嗰个沟通啊、相处啊，甚至乎一齐去学习嘅时候咧，可能嗰个氛围就同平时上网课好唔一样咯。 系啊，有时好似我哋家长咁，有时会觉得，哎呀，点解佢好似突然间更加明显？即系平时咧，可能喺屋企嘅话咧，你都好似仲系会管到佢，或者系会处理到好多嘢。但系翻到学校咧，或者即系要翻学咧，可能发觉。啊，点解佢成日咁大意噶？又戴头虾，又甩漏啊！跟住咧就话啊，做乜又成日唔集中啊？又唔系好专心，尤其咧时间管理咧就更加混乱啦。呢啲咧都其实系 ADHD 嘅特质嚟噶。 嗯，但系头先听阿嘉慧咁讲啦，呢一啲都唔止系 ADHD， 好似咧好多学童都会咁噶。嗱，漏带功课啦，唔记得咗做嘢啊，又或者系咧经常都唔记得咗老师讲咩，都普遍啫。 系噶，所以咧其实嗱，呢个咧有阵时会点样去评估咧？呢个细路仔系咪？真係 ADHD 咧，咁當然要揾一個專家啦，即係臨床心理學家或者精神科醫生嚟做評估啦。咁啊，呢個又同普通小朋友啦，同埋真係 ADHD 小朋友咧，有啲咩特質咧？就係當你有事發生嗰陣時咧，你會係刺激到個細路仔啦，佢嗰個情緒咧就會更加失控嘅。即係例如可能自己都唔知自己會係咁樣去做嘅，或者係你話啊，你叫佢停啦，咁其實佢係未識去停嘅。咁例係啦，由小時候先講話呢個時間嘅管理咧，對佢嚟講好困難嘅，因為佢哋有陣時可能覺得我唔知咩叫時間，佢諗起邊樣就做邊樣，好啦，閉啦，跟住啲時間就一路過啦，最後佢咧就係臨急抱佛腳啦。咁呢啲咧就是、一個好大嘅特質，因為佢之前佢擺咗好多時間咧，擺咗喺其他地方度，最後就冇啦。咁所以咧，我哋即係作為家長嘅話咧，處理 ADHD 嘅小朋友咧，真係要有一啲嘅。策略同埋方法嘅， 嗱，你讲起话时间管理或者系临急抱佛脚呢一个问题咧，我之前有个朋友咧就喺一间中学嗰度咧就系教呢啲特殊学童嘅，咁佢哋咧都系融合教育嘅一间学校啦，而咧 ADHD 嘅学生咧就会被分到去一个小组，咁啊当考试嘅时候咧，可能佢哋做卷嘅时间会有所唔同啦，而且咧老师咧就会从旁提示，譬如可能会过十五分钟咧就敲一敲佢个台，就话俾佢听，已经过咗十五分钟啦，就关心下佢嘅进度，同埋都提一提。佢咧就唔可以喺某一啲题目嗰度停太耐，都会有呢啲咁样嘅措施嘅。 系嘅，好似我有啲细路仔咧，咁佢哋嚟到啦，咁佢都系高小咁样。咁屋企人咧就可能叫佢啊，佢即屋企人咧就初初咧觉得点解成日发白入门噶，成日都唔专心，即系会成日话个小朋友唔专心、唔专心咁样。咁跟住后屘后期就做咗个评估啦，咁都证实佢系ADHD 啦，咁佢都需要系食药嘅。咁佢食咗药之后咧，咁就会好好多啦。咁就会是定咗落嚟啦，咁同埋咧嗱，食药系一个处理方法啦，另外咧系个治疗的一个方法，头先你所讲啦。就是话每十五分钟咧要俾佢停一停嘅，因为其实佢发白日梦即系话佢有能力有个问题喺度啦，即系佢已经系唔可以专注去继续睇嗰份卷或者系做嗰个功课。咁但系有阵时我哋家长咧就会喂你快啲做啦，做半个钟头一次过做45分钟，做一个钟头好平常啫嘛。但系对于 ADHD 咧，咁佢真系佢个人系控制唔到咁长嘅时间啦。咁我哋真系要系将啲。嘢斬到細啲，即係例如可能十五分鐘都可能仲多㗎，你咪十分鐘咯。咁即係好似一版嘅數學題咁樣，咁一版數學題咁可能咧你就唔好要去做一版啦，可能做半版啊或者三分一版，咁令到佢咧係有成功感嘅。咁而大家都有成功感啦，家長都唔使咁猛啦，因為家長時會好驚㗎嘛，或者時間係咁走係咁走，一個鐘兩個鐘三個鐘咁，咁始終仲係做緊一樣功課。咁所以咧呢個係我哋有一啲嘅策略，有啲方法咧就要教家長真係要將。将啲目标咧系要拆得细啲噶。 其实呢个唔单止应用喺 ADHD 嘅学童嗰度，我谂咧一般学生咧，如果可能个专注力唔系咁够嘅时候咧，都可以试下帮佢安排呢一类嘅训练啦。嗱，可能每隔五分钟咧就系分配一个小小嘅 task 俾佢啦，然后就转一转其他岗位。咁对于大人嚟讲啊，都觉得冇咁闷，或者系咧嗰个重复性咧减低咗咧，咁就可能专注度会提高啲咯。 系嘅，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系咧，可能佢做完五分钟，跟住做完一样嘢之后咧，就但系咧就唔好俾佢去玩得太多时间， 即系要控制佢个活动量系嘛。 是啊，因为如果他是，同埋呢是首先你讲得啱啦，活动量。如果那个 ADHD 的小朋友呢，如果他是本身是需要多啲嘅活动量呢，即所谓嘅放电啦，你放得他唔够嘅话呢，而他又要坐定嘅话呢，对他嚟讲是一个好大嘅压力嘅。咁当佢有压力呢，亦都会有情绪。有情绪嘅话，佢亦都系处理唔到佢要上堂啊，或者系常规嘅嘢啊，或者系做功课㗎。 所以其实呢好似一个指标咁，即系你咁上下睇到佢呢，那个压力呢，或者个专注度呢，去到差唔多临界点啦，你又要帮佢转一转位，做下其他嘢先。咁但可能呢，父母都变咗呢，系要安排一啲呢适合佢，即系无论系时间上啦，或者系活动量上呢，都要帮佢安排咗一啲呢系合适嘅活动。就唔好话譬如睇电视咁样啦，可能你本身个节目呢系要睇30分钟先睇完一集嘅。咁你突然之间要佢睇5分钟，睇到到喉唔到肺嘅时候呢，到时佢可能都会懵㗎喎。 是啊，这个是很重要啊，千祈不要呢，即是刚才所讲就是说啊，你搞到他到行不到肺呢，你就闭了。咁他的情绪会是继续会去跟住落去做的 task 的。好像我昨日有个家长呢，咁他就是上堂之前呢就俾个小朋友打机。咁他打完机之后，你话点样上堂呢？ 个心都仲喺个游戏机嗰度，好吗？ 是啦，咁我话即同家长有时可能他好喜欢做嗰样嘢，反而你调返转啦。可能你做完之后你就先至可以俾他去做一个游戏机，同埋游戏机亦都要讲清楚打几多分钟。当然啦，你要切合翻个游戏，即系打几多分钟咯。如果个游戏一开就要打10分钟，你话诶打2分钟先得啦，咁又会系产生另一样行为管理啦。 所以我谂咧，那个照顾者咧，其实必须要同特殊学童嗰个了解同埋沟通都好充足嘅。即系你每个人都会唔同嘅嘛，中意做嘅嘢又唔同啦，性格唔同啦，或者个情绪嘅爆发点又唔同啦。其实真系要摸得佢好清楚咧，先知道用啲乜嘢方法嚟对症下药咯。 系啊，咁所以其实咧，如果系处理唔到咧，就记得咧就尽快去揾啲专业人士啦。最怕咧系家长系会形成咗自己嘅压力。头先你所讲，你做功课里边吓、做咗3分钟或者5分钟之后要转另一啲，咁其实家长系有压力噶。咁所以咧呢一样嘢咧都系要首先喺个家长度切入咗先嘅。咁家长要明白咗，同埋要了解翻啦，即系好似我哋嘅治疗咁样，要了解翻啊个家长同埋个细路仔嘅兴趣同能力，咁先至帮佢去定立咗一啲嘅常规，令到成件事咧就好和谐啦。 明白晒啦。今日对于 ADHD 嘅认识咧，我哋讲住咁多先啊，下次再倾过啦。唔该晒 Clara， 唔该晒，拜拜。 今日就同大家讲下 synth pop 啊。synth pop 呢个 synth 咧就系、解 synthesizer。顾名思义，就是由 synthesizer 炮制出来的流行音乐。当然，随着科技的发达，除了 synthesizer 之外，亦都会用上其他电子乐器，好像是电脑或者是鼓机等等。synthpop 这个乐种在80年代初就开始流行起来了，去到80年代中开始沉寂，当年在香港亦都掀起过一阵的热潮。synthpop 的特点就是科技感非常之强，有时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情绪，而且感觉冷冰冰。乐曲多数都是3分钟左右的流行曲，亦都被称之为 3 minutes pop。 今日开始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哇！呢、这、一个应该会系一个好情深款款嘅点唱啊！接通咗欧阳小姐，早晨啊！ 早晨啊，林慧。 早晨。咦，你好似系结婚周年纪念，今日系正日、啊。 系啊，今日系我个结婚周年纪念啦，29年啦，叫做。 啊，29年嘅得着系咩咧？系咪每一年都有新惊喜，每一年都有啲新花式咧？ 啊，咁又冇乜啦，因为始终我哋大家相处咗咁耐啦，都系平平凡凡过活就得噶啦。 其实平淡是福呢个字咧，我谂你越经历得耐一段婚姻咧、你越去经营嘅时候，你就越觉得呢一个道理系啱嘅。 系啊，所以一定要自己即系识得要放开啲啊，又要收翻啲啊，咁样咯。 互相体谅嗬、啊。 是啦，我家姐咧结婚啦，23号咧就系、结婚40周年啦， 系即系合日喎。 系啊，同埋我最细嘅细路咧去爬石 百噶嘛，咁咧佢亦都系同一日嘅三十一周年结婚啊！佢 哇，系咪真系三月份系好多好日嘅咧？全部都聚集埋二十几号咁嘅， 系咯、啊，因为我爸爸拣噶嘛呢啲日子，所以都。揀咗係三個都係咁樣一日咯， 係咁啊，都係一種福氣嚟嘅，即係尤其是家有喜事，仲要係重疊住喜事多羅羅咧，咁啊更加有福啦。 所以邊個結婚周年紀念咧，變咗我都會記得自己咯。 嗯、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作用嚟嘅，真係即係如果能夠將一啲紀念日安排得近啲咧，喺特別嘅情況底下咧，你真係會時時都記得嘅喎。 是啊，是啊，所以有少少嘢我都会记得到咯。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咁希望咧你哋可以开开心心、甜甜蜜蜜、幸福到老啦。 多谢， 多谢晒你，拜拜， 拜拜。 曾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救，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自寸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都世奔忧，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记唔记得咧？即系之前上个礼拜到啫嘛，台湾咪有个鲑鱼之乱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呢个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集啦。 系啦， 唔系我之后再睇咧，有人真系改唔翻啊！可能佢唔知道佢之前曾经 改 过名，系啦，改唔翻啊！ 可能佢阿爸阿妈之前 用咗 quota 啊，佢仲话读紧中医嘅喎，到时第时啲人就笑佢，知道佢即系挂牌出嚟就咩咩意思咧？ 鲑鱼 上， 鲑鱼意思。 但系后来咧都有一个讲法，都有一个办法，即系如果佢阿爸改名嘅话咧，唔系即系如果佢系同佢阿爸同名。嘅话咧，咁佢就可以改多一次，所以唯一一个办法佢可以改翻名嘅咧， 阿爸先改咗鲑鱼， 系啦，跟住咧佢就可以因为同阿爸撞名咧就改一次啦，咁阿爸又要再改翻名， 咁阿爸又可以食一次啦， 唔系，但阿爸又要 check 清楚自己 系咪已经改咗两次， 系啦，如果唔系搞唔掂啊，咁真系。 小白讲得啱，横掂改咗， 阿爸 食一次，阿爸 再食一次先， 优惠期已经过咗噶啦， 哎呀，好啦，呢个鲑鱼之乱咧。就仲未亂完嘅，係啦，咁但係已經開始唔關鮭魚事，因為點解咧？除咗三文魚之外咧，而家有好多嘅媒體就話到日本誒，唔係日本誒台灣，台灣我哋有好多鋪頭咧，就發現原來呢條橋 work 啊，咁但係咧，佢哋亦都覺得今次呢個鮭魚之亂最大嘅問題就係佢會令到啲人去咗改名嘛，好啦，咁而家佢哋好多嘅賣無論係腸粉又好、米通又好、乜嘢都好啦，小店或者大嘅連鎖店咧。開始走向一個新的營銷方法，就是話大家不如拿個身份證出來對一對，例如今次我的優惠呢，其實我們有時主題內容都有例如今次的優惠我們是要有7和4這兩個數字的、 哦、 只要你的身份證號碼有這兩個數字的話呢，你今天就可以呢買東西八折、又或者你的名字裡面有哪一個字你是有的話呢、你又可以買完東西之後我們又有一份紀念品送給你，這個噱頭呢現在在台灣呢突然之間興起得好犀利， 但呢個成日都有，即係有玩過噶 啦、啊。但係因為藉住呢個鮭魚之亂咧，而家啲人咧一見到呢一類型嘅噱頭，就會擁過去、飛過去咧，就攞呢啲嘅優惠。係、啦，咁啊嗱，呢一個咧，除咗係講緊話佢哋可以得到啲著數之外咧，咁嗰啲叫做小店咧，佢哋會覺得原來而家有呢一個方法營運嘅時候咧。 佢哋係一個好好嘅叫做宣傳效果，因為連埋嗰啲日本係咪係日本，即係台灣嗰啲咧新聞網咧，佢哋好多時咧一揾到呢啲鋪頭咧，會免費幫我哋報道好多嘢。咁、有好多台灣人咧，佢哋就不斷喺度抄個 list 啊，到底今日咧喺台中邊一度咧有邊一間鋪頭會有優惠？如果我喺高雄嘅邊一間鋪頭又有啲乜嘢數字或者有邊個字咧又係優惠又會中嘅，咁佢哋又會拱去嗰度咧就排隊買嘢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香港咧，可以試一試呢個套路， 算啦。 小店都可以試一試呢個套路。 你都講咗啦，其實就算嚟嚟去呢啲優惠咧，都係一啲叫做小店啊嘛。你冇話如果買層樓，我有呢個名，會唔會有平俾我啊？ 咁啲人可能 會 改名喎、啊。如果層樓就可能會改名、啊。 我中意呢個屋苑嘅，咁我改呢個屋苑嘅名，可唔可以有八折咧？系唔会嘅，一定会收翻足嘅，系咪啊？ 但小店，我觉得真系可以试下。嗱，如果你做九折，或者你买五条肠粉，我搭多一条俾你，送六条俾你。即系人咧，除咗系有阵时中意大贪之外咧，小便宜嗰个感觉咧，都令到人哋觉得好著样，觉得赢咗嘛。 最紧要佢唔系好使付出，即系佢唔使好似之前鲑鱼咁样特登去改过个名。 好彩佢系即系你话诶鲑鱼嗰度改名就好啲啫。如果净话小白讲个肠粉， 系啊， 如果你要改呢个名字，咁就有啲头痕啦。 系啦，油炸鬼油条， 我索性自己开翻间啦。 跟住话你唔使改啊，睇你个样子都知道你系啦。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刘昌。 系阿昌，早晨。 Kitty， 早晨好，早晨各位。 系你好啊，咁啊，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啊？ 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日常八点半啊，咁啊，晚晚日常八点半咧都会带大家落区噶啦。咁今晚咧带大家落去呢个青衣啊。 哦， 系啦，咁啊，住喺青衣嘅 青衣我又熟喎、 啊，又系啊，又系 Kitty 老家，所有地方都系呢 Kitty 住过嘅地方嚟嘅。 啊！真係原來好多地方，好多地方你都係地膽啊！ 咁青衣睇咩啊？ 青今晚青衣帶大家踩單車，即係唔係沙田先有踩單車嘅？青衣咧，話説咧，原來好多街坊都中意踩單車，但係奈何原來青衣咧裏邊只有一條好短撮撮嘅單車徑，即係唔夠一公里長嘅。咁咧就因為咁樣有見及此啊！咁有民間組織咧就自行研究，就構想出咧兩條嘅新單車路線，咁咧原來一條咧就話説咧喺呢個海濱公園嗰度設立一條共融通道，就俾人同車都一齊去開心 share 咁話嘅。咁另一個規劃咧就係話咧就想咧喺呢個單即係呢個成個青衣島裏面咧，將各個呢個民生嘅社區啊，用單車徑連接起嚟，等嗰啲街坊咧可以用單車代步咁話。咁、聽啊，即係想啊想得美啦，但係唔知 work 唔 work 啦。咁今晚咧呢、這個日常八點半啊，就帶大家咧去踩一踩呢兩條路線，即係佢未起好噶嘛，帶大家去踩一踩，睇下究竟係咪真係得嘅先。 幾好啊，運動下， 青 衣啊，揾一日我都想翻去即係細個成長嘅地方。 好似講到好遠咁樣，要搭飛機先去到青衣咁樣。 唔係啊，你真係會即係好少會特登翻去你住嗰個位咯，即係青衣。 行山咯，依家好多人都話去青衣行山噶嘛。 係啊係啊，唔係、但係行山都唔係直頭係細個即係。出没的地方嘛，系啊， 细个边度出没啊？ 出没就系我住嗰屋苑咯，我想睇下嗰啲花园啊、铺头仲喺咪度。哦，如果嗰啲铺头喺度，其实都历史悠久喎，几十年即系嗰啲文具铺咧， 老过你啊，正所谓， 揾翻啲回忆都好啊。 睇 下呢个青衣区。 好，咁啊，再继续同大家介绍下啦。今晚日常八点半咧，另外咧又会请嚟一位咧生命教育嘅老师啊，即系个title好似好劲噶嘛，佢系讲咩嘅咧？ 教大家面对失败。 嗯， 即系失败，我哋好多人都唔知道，有时唔知点样面对噶嘛。咁梗系啦，学校唔一定有教呢样嘢噶嘛。咁啊，今晚咧就听下呢位生命教育嘅老师分享一下咧，儿童喺成长中最常面对到嘅挫折，同埋咧遇到呢啲失败嘅时候，教大家点样面对同埋解决咁话嘅。 嗯， 好啊，系啦，咁啊，大家又可以了解一下咧。接住落嚟仲有咩好节目 咧？仲有咧，去到紧接住嘅今晚九点半有31看世界。今晚咧看嘅世界咧就系呢个格鲁吉亚。 嗯， 格鲁吉亚究竟喺边嘅咧？即系简单介绍下先啦。 好啊。 原来横跨呢个欧洲同亚洲之间嘅一个国家，咁啊，即系嗰啲前苏联嗰啲其中一个解咗体之后成立嘅国家啦。 嗯。 咁当地咧即系有乜特别咧？近期最特別的就是它是一帶一路的其中一個國家來的、 嗯、 當地就在興建一條鐵路，就橫跨這個、就是、希望連接中國和歐洲這樣說，但是對於、就是、中國來說或者很多人來說是一個機遇，但是對於原來格魯吉亞那個隧道、啊、那個山區那些居民來說呢、就是、好是一個噩夢來的、 嗯、那一定的啦，每一個發展之前、啊、即一定又要開山劈石、啊、跟住有很多人明明在那裡當地住了30年跟住要遷徙、啊、被迫搬走、啊、那估計都是這些情況，是不是這樣、 啊、再煩一點、嗯、就是你被迫遷徙好地地、啊、是但是他們究竟搬不搬呢，需不需要搬呢，都是唔上唔落嘅，佢哋都唔知道、 哦。原來係咁樣啊！ 係、嗯、啦，即係搞到佢哋啲田耕好定唔耕好咧，揾唔揾屋搬好咧？嗱，今晚大家、嗯、夜晚九點半啊，帶大家睇下呢個格魯吉亞啦。 嗯，咁啊可以即係喺冇得飛嘅時候都睇下呢啲旅遊片段啦，或者叫做外國嘅片段啦，令大家 有得飛都未必去到格魯吉亞，真係要睇下。 係啊，咁啊係啊，不過依家即係超級市場好似有啲。酒咧，格魯吉亞、 啊、酒係咩？ 係咩？ 咩酒？紅酒定白酒嗰啲啊？ 紅酒叫做超級新世界酒，嗰啲格魯吉亞酒咧，即係嗰啲樽咧，同平時啲紅酒樽有啲唔同啊，有啲藝術涵養喺當中喎，幾有趣啊！大家 咁啊，可以買一支嚟睇住你呢個嘅節目啊，一齊感受一下。 係一路食樹壽司，一路睇日本節目咁嘅道理係咪？ 係啊， 唔該 劉 生，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澳门卫生局表示，收到复星实业书面通知，由于近期注意到多个批号为210102的德国 BioNTech 生产的 mRNA 新冠疫苗瓶盖的包装有瑕疵，BioNTech 和復星醫藥已經進行調查，必須立即暫停接種。澳門當局表示，到目前為止，BioNTech 和復星醫藥仍然並沒有理由認為產品安全存在風險，但謹慎起見，在調查期間必須暫停接種該批號的疫苗，直至調查結束。新聞公告又說，澳門引進的 mRNA 疫苗全部屬於該批次，即日起暫停接種，直至另行通知。今日起已經預約接種有關疫苗的市民，無需前往接種站接種。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屬於境外輸入病例，其中上海佔3宗，天津和廣東各佔2宗，其餘3宗分別來自內蒙古、四川和甘肅，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同日新增8名無症狀感染者，全部都是境外輸入。內地累計有90125宗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韓聯社引述南韓多名政府消息人士報導，北韓在過去的星期日曾經向朝鮮半島西部海域發射2枚巡航導彈，如果屬實是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以來北韓首次試射導彈。報道指，南韓軍方探測到有關導彈，平壤當局試射的屬於短程導彈，不是彈道導彈，因此並沒有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有美國官員亦認為北韓發射的短程導彈不屬於安理會決議涵蓋的類別，形容是正常試驗的一部分，華府會繼續嘗試與平壤當局接觸。

take mine,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丰收家庭保卫队。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rie 吴宇飞。我觉得咧陪伴咧就是保卫家庭嘅最重要嘅元素，因为我觉得咧陪伴小朋友咧就系俾到佢哋最好嘅礼物。希望我自己咧都会有多啲时间去陪伴佢哋啦。 想知道吴宇飞点样保卫家庭？记得留意丰收快活人之丰收家庭保卫队啦。 CIBS 未知死焉知生，生死教育 click like share。 当你听得多死亡的题目，我们发现死并不可怕，最可怕就是毫无预备的死亡。 香港文学十三邀已知生生代小说作家，听年轻作家笔下的香港。 有人叫我和乱毛走，说青瓜城没得救的了，但我都觉得是要尽下人事，失败都不会后悔没努力过。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咏钟。 今朝我想讲，我忍唔到啦。有冇人同你讲过呢一句呢？你都好忍得下、啊，意思即系话你嘅忍耐力高咯。忍耐力可以分为生理和心理两种。生理上好简单，基本上和痛楚有关系。例如你去看铁打，师傅帮你捽药油的时候，你不会嗌出来，师傅就会说你都好忍得下。如果从心理上角度去看，意思即是说你对外间的一切事物可以静观其变，不会因为一时冲动而令你情绪上有变化。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嘛。所以亦都有人说，成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亦都留给最有忍耐力的人。生理上的忍耐力好像与生俱来，而心理上的忍耐力就要后天培养。昨天有个朋友找了我很多次，因为做紧嘢一路冇回复佢。休息的时候打返俾佢啦。点知佢劈头第一句就话啦，我忍唔住啦，要找个人呻下。我话有乜咁严重啊。佢话昨天一朝早就见到好多嘢都睇唔过眼。首先一落街见到有人飲完包纸包飲品就将个纸盒抌落地下。自己个心就系咁闹佢啦，边有人咁冇公德心噶？去到斑马线等过马路，隔篱嘅人无端端拉低个口罩，佢怒啤一眼之后，自己行开咗，跟住个心系咁闹佢。呢、这个时候点会喺公众地方拉低口罩噶？经过公园，有个阿伯无端端用佢嘅手机播粤曲，仲要开到好大声。我朋友话啦。当时个心系咁闹佢，点解呢个人唔理下其他人感受噶？然后喺巴士站排队，竟然有人打尖，最后佢忍唔住啦，大声同嗰个人讲：先生排队啦！仲话嗰个人最初唔肯走，然后多几个人出声，佢先至死死地气行翻去最后，跟住问我啦：俾着你，你都会咁做咯？嗬？听佢呻完之后，我问咗佢一个问题：点解见到有人抌垃圾、喺街拉低口罩、喺公众地方好大声听歌，你都唔出声，净系选择打尖嘅人，你先开口咧？我朋友就话啦：忍埋忍埋，忍唔落去，咪爆出嚟咯。我再问我朋友啦：因为你忍咗前面三样嘢，所以最后忍唔到第四样。 如果一开始就是有人打你尖，是不是这样就引爆呢？还是是因为抌垃圾、拉低口罩、大声听歌，其实跟自身的利益没有直接冲突，所以你的忍耐力强一点？打你尖直接影响了你的利益，所以相对忍耐力就非常薄弱呢？我的朋友听我讲到这里，他自己陷入沉思，好明显他不明白我讲紧啲乜嘢。如果呢啲事发生喺你身上，边啲你会忍到，边啲你会忍唔到，标准又放喺边度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点解呀？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相信唔少人都会食多士啦，又或者三文治做早餐嘅，方便嘛。不过就咁一塊奶酱多又好似唔係好够饱。咁啊夹啲鸡蛋啊午餐肉咁呢夹夹下都有啲闷啦。所以今日崔神厨房呢就同大家介绍一个三文治嘅新食谱。希望呢一个爆馅营养三文治啱你胃口啊。有时呢出到街啊，去一啲 cafe 啊，或者叫做精致少少嘅餐厅呢，佢啲下午茶呢都会有三文治㗎嘛。咁好吸引嘅地方系咩呢？就同我哋啲港式三文治有啲唔同嘅。我哋港式三文治做早餐呢就夹啲火腿啊、午餐肉啊、鸡蛋咁样啦。咁感觉上呢都几油腻嘅，同埋望落去呢都即系冇乜特别。 有啲番茄嘅，有加埋番茄元素。 系啦，有啲嘅番茄。 三文治嗰啲。 但系呢我话嗰只精致啲嘅餐厅就好似西式啲，即系你望落去或者日式啲啊，就系中间个馅料咧，好似一个酱咁样，但系好厚嘅，块面包咧就好薄嘅，咁我望落去咧好似好丰富咁样。咁今次咧，我想介绍呢个食谱咧，大家都可以试下喺屋企整，好简单嘅啫，但系就整到一个咁靓嘅样啦，而且咧我觉得你可以预先整定，咁啊第二日朝头早啊，咁啊可能小朋友又可以攞份翻工翻学，咁啊爸爸妈妈又可以攞定两份。 份翻工咁样翻去食咁样，可以预先整定嘅。咁、那个馅咧就系点样整咧？就系、是、首先你要攞呢个薯底。咁我自己咧就觉得买街市咧细粒嗰啲薯仔就方便啲，因为快啲熟啊嘛，烚、完之后快啲淋啊嘛。因为后屘咧你要将佢压成薯仔用嘅。咁、跟住加两只烚咗嘅鸡蛋啦，跟住就加少少西兰花啦。譬如你夜晚煮餸咁，你炒开西兰花嚟，咁你啊买多嚿啦，咁啊预备少少西兰花，可能你预四份一个已经够噶啦。系啦，咁跟住咧又系烚咗佢。 有西兰花整三文治。 系啊，日式嗰啲系咁样噶。嗱、哦，我俾你睇下个样啦。其实就唔使好多嘅。 哦，原来咁。 系啦，少少，系啦，有少少绿色咁样。系。咁啊，烚晒呢三样材料咧，再加啲沙律酱同埋适量嘅盐同埋胡椒粉咧，就将佢压成蓉啦，就可以当佢系一个酱咁样咧。搽喺个面包嗰度，咁你可以搽厚啲，就做到嗰、那个即系爆馅嘅效果啦。咁、我就觉得呢一个咧比较。饱肚啲，因为有薯仔喺度啦，即系你当中间个馅咧，有啲似系薯仔鸡蛋沙律，咁不过你加少少西兰花烚咗嘅落去咧，就当然你要剪碎或者系压碎佢啦、就会有少少绿色，咁望落去就靓啲咯。咁当然你话哦，我冇喎，咁你都可以筛走佢嘅，你中意你咪落少少红萝卜烚咗佢，又系将佢切成粒粒啊咁样咯。咁呢个我觉得都几有营养嘅。 系，咁啊可以叫做早餐嘅时候试试佢啦。因为始终都系咧，即系有阵时我哋崔神厨房所推介都系啲晚餐为主， 啊、 但系咧其实咧早餐咧都可以自己谂下计仔嘅。我哋都系啲即系早晨节目啦。如果你早咗一两个钟头系起身，咁你又系普通咁样煎只蛋，煮个即食面食咧，可能你会想对自己好啲啦。咁啊，头先 Kitty 讲嗰个煮法咧，其实都唔算太困难。你话譬如 let's say 早半个钟啊，或者早九个字到咧，其实已经可以游刃有余。煮得到出嚟咯，咁因为外国系咁噶嘛，通常个妈咪会预备晒成个屋企嗰个 breakfast 咁、样，跟住大家会喺嗰、那个叫做 open kitchen 隔篱有张长台，跟住话，快啲起身啦，跟住啲僆仔就着晒衫，跟住又一路悠住只物，跟住就落落嚟食住嘢， 系啊， 跟住个老豆又会攞份报纸嚟咁样，系啊，跟住又话 饮杯咖啡， 系啦，跟住最后走嘅时候咧，跟住又会讲。I love you, mom。跟住一类似呢啲咁样石啖煎咁样，即系呢啲好西片格局啊咁头先 Kitty 嗰一样嘅三文治咧，都令到阿 O 都谂起，好似电视剧入边嗰啲三文治咁喎。 系啊，同埋佢个馅最好咧，就系你话啊，朝头早好赶咧，你可以早一晚整定，因为可以雪嘅。佢你当佢系一个好似薯仔沙律咁样啦，不过就攞面包夹住，你咪临朝头早要整嘅时候先至攞翻出嚟，然之后夹翻好佢，咁啊包得靓靓咁。你喺屋企食又得，或者你带翻工带翻学又得。 好啊！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有咩享乐啊，小白？ 新常态呢三个字都系一个享乐嚟嘅，系啦。咁啊，点解话新常态都系享乐呢？因为我发觉最近咧，除咗系自己小朋友上堂嘅时候啦，多咗好多网上边上堂啦。咁我自己咧都多咗好多用网上边以前觉得冇可能嘅工作咧，啊而家网上面都可以发觉原来解决到嘅。好啦。咁而家你哋延伸到咧，我發覺網上面又有好多嘢，我越嚟越中意咧，去到 join 咯。係咩嚟嘅咧？就係啲網上面嘅課堂。首先我梗係放咗我仔仔出去試下先啦。係咩嚟嘅咧？就係、一啲新嘅學語言又好，或者學啲得意嘅樂器都好。而家咧已經係完全進化到係你唔需要咧出去噶啦。其中咧學語言呢個真係要介紹一下。原來咧唔同嘅國家咧。在不同地區那裡他們也都找了例如我們學英文拿英文來 做例子先、學英文在美國和加拿大都有很多不同的課程呢當地人搞的又或者是已經移民了當地的香港人搞的、他們就專門呢做一些、例如英文授課的你就開著個平板他就找回當地的金色頭髮、真是加拿大人 是外國人去教你 是真是外國人跟著就上堂啦樣發覺最近呢好 hit 呢樣嘢，而好多家長咧都好中意 join 呢一類型嘅課堂，因為第一有咩好處呢 我唔需要特登凑个仔出去。咁我仔又繼續喺屋企啦，係咪？咁我嗰度車程我都已經慳翻啦。雖然有啲人就落街就上堂啦，但我唔係噶嘛。咁我出一出我都要出大步噶嘛，係咪先？咁咧佢就已經可以慳咗一成車啦。而且個價錢咧，其實仲要平過我特登搭車出去去上堂。咁、個仔仔咧又發覺原來佢用呢一種嘅叫做平板學習嘅方式咧，唔知係咪因為真係新世代好習慣，即係我哋會覺得喂平板爭咁啲喎。我怀疑新再新一即系譬如我仔仔嗰啲，即系五岁几啫嘛，佢哋已经系完全习惯咧，系同平板咧一起共活嘅一个新嘅年代。 同个 mon 沟通啊，直头交流到。 系啊，同个 mon 沟通。你谂下，佢而家几岁人仔，佢已经拎住个平板咧，成日自拍，跟住咧又旧云嗰度升嚟升去噶嘛，咁啊升翻落个电话。我有时喺我电话一开个相簿，点解全部都系自拍嚟？ 全部都系阿仔啲自拍。 佢啱啱就喺屋企自拍咁样。好啦，嗱，英文 有冇带佢睇医生啊？ 我冇啊。 咁细个成日挂住自拍。 而家好多小朋友都系咁样。所以其實佢係算係正常嗰個嚟嘅。 不過小白你講開咧，其實我最近都有喺網上面上堂，我就係學英文啦。因為咧，我發現太耐冇。 咦？你就係揾加拿大嗰啲公司啊？ 佢唔係加拿大公司嚟嘅，佢其實好似一個 platform 咧，有好多老師自己擺咗自己嘅 profile 上去啦，咁亦都自己拍咗片啦。咁你可以揀你中意嘅口音，或者你中意即係佢介紹自己佢嗰個教法。咁我咧就揀咗佢而家，佢話佢係喺收。Africa 嘅，咁你学点解学南非口音？ 诶，唔系嘅，但系佢系正宗口音嘅，系啦，咁佢 正宗南非口音， 只系搬咗过去嗰边啫。 咁收费系贵唔贵啊？ 呢一位老师咧就系百几蚊港纸半个钟咯，系啦，咁佢唔长嘅，因为其实之前咧我都有试过喺网上面揾其他老师咧去学英文嘅，咁嗰个咧就。有啲口音，所以學好快咧，我就冇再學啦。因為但係佢就再平啲，佢就百幾蚊成一個鐘。咁當然啦，其實價格咧，佢係真係可升可跌嘅。有啲咧，佢好有經驗，或者佢即係標榜自己 海鮮價嚟嘅呢啲係 英國 accent 嘅。咁佢可能係三四百蚊或者四五百蚊一個鐘都有嘅。咁啊好多你自己揀，同埋佢有唔同嘅即係課程幫你編排啊咁樣。但係 so far 我覺得又真係，因為初咧我好怕就係。在屋企，即系成个感觉好唔学习啊！即系你对住个 mon， 好容易 hea 系啦，即系你可能真系着住件睡衣，又或者系好舒服咁样咧。咁但系冇办法，即系疫情咁耐咧，如果你样样嘢你都唔接受新嘅话咧，你就会好似即系慢，所有嘢都褪后。 系啊， 咁我开始咗咧，我又觉得咦又 OK 喎。 如果真系有人报咧，即系呢啲网上课程啊， 你又想开系咪？ 系 开咩咧？ 网上教演技先啦，第一样。咁呢个都系一个可以做嘅方法啊嘛。咁如果而家大家都 方法演技系嘛？咁點咧？你一對一教咯，定係可以一？我唔係喎，所以一對好多都得嘅。 一對一係咪啊？係啊，可以一 分開啦，逐個收費。你收埋一堆咧，平啲。 咦？可能都真係可以喎。 係啊，啊呢個真係可以諗下喎。 諗諗。 不過正話小白講咧，佢話而家啲小朋友慣咗平板上堂啊嘛。其實你推唔推廣，或者你鼓唔鼓勵啲小朋友咁樣學習啊？如果佢嚟緊幾年都係咁樣，你制唔制啊？ 我會覺得咧，以前就好抗拒嘅。但系而家我覺得可以，大家個比重係55咁樣咯，即係50%佢網上邊做嘅，咁佢真係慳咗好多時間，可以做其他嘢喎。 係，但係我就唔贊成嘅，點解咧？因為其實小朋友特別喺而家幾歲人仔啊，去到十零歲嘅時候，點解要翻學咧？除咗上堂，即係而家香港我就覺得真係即係唔啱啦，因為而家上堂係學為考試攞分數啊嘛。其實翻學。另一個就是學習怎樣同人相處嘛。咁如果你冇咗呢一樣嘢，其實呢個先係最緊要嘅元素嚟噶嘛。咁佢哋翻學原來喺屋企，又係對翻住阿爸阿媽，極其量可能見到隔離阿珍或者阿強咁樣。咁變咗佢哋冇咗一種群體生活嘅經驗啊。 哦，係啊，所以而家啲小朋友好多時咧都變向一樣嘢就係、是、爸爸攞個電話嚟啊，我要 send 個 message 俾阿林林啊咁樣，好多呢啲噶。即係佢完全係知道咧，電話係可以揾曬所有人嘅。佢哋知道電話咧，平板係可以做到好多嘢嘅。咁啊，所以咧，我覺得新世代咧有佢哋自己新嘅學習模式。可能我就因為咁諗咧，我就覺得如果放手俾佢自己試下，如果佢網上面都學到嘅， 咁我就覺得可以網上面學好多嘢。你諗下，就阿芭比都講過咩？其他可能畫畫，我又有報過啦， 係 咪？咁佢功夫而家都可以網上面學 啊？ 哦， 係啊。即系嗰个人系一路嘅师傅，一路耍拳啦，佢就一路睇住你喺屋企嗰度耍，你屋企有地方啦，当然，咁一路耍拳，佢就话俾你听，呢边一个位咧，要系只手高啲。系啦，跟住可能只脚要踢得有力啲， 点学到啊？所以你话，譬如话有力咁样，你点为之有力啫？你真系喺现场见到佢打出嚟嗰下有冇拳风？ feel 唔到风啊 ！feel 唔到风，你点知佢有力啫？ 系 feel 唔到系嘛？ 咁啊，扎武有阵时要对打噶嘛，借加衣啦， 系啦， 即系要拳拳到肉。你有阵时啊，人哋横边锤过嚟，你要识得踎低挡咁样。咁、你冇嗰、那个叫练习对象啊嘛？如果用视像嘅话，不过即系可能都有啲新嘅方法可以教得到啦。嗱、我唔系扎武之人。所以即可能啲習武之人可以想到點樣將科技同埋武功結連埋一起。 畫畫咧，佢哋而家有好多新嘅方法咧，都幾得意嘅。就係話，如果你畫到邊一個嘅圖案形狀嘅話咧，咁個老師咧就會獎勵嗰啲小朋友，就係咁好似打賞咁樣噶，即係俾心心啊，俾星星啊。哇！啲小朋友好開心噶喎，係啊。阿爸阿妈俾钱，跟住个老师打赏俾个小朋友，个小朋友就好开心，佢就觉得啊呢一堂我上得好开心啊，跟住下一次又会同你讲，上次教画画嗰个姐姐我好中意啊，咁你家长又会觉得哦咁好啦，咁继续上啦，继续俾钱咁样噶、 啊。我只系讲一句，我跟唔到个社会进步， 我都好努力啊，跟得好辛苦啊，俊哥，有冇计啊？ 可能你开呢个网上演技班，你就会跟得到。 嗯， 感受一下，自身感受一下先， 唔使俾心心我， 系啦， 俾学费啊。 自身感受一下，你收钱完之后派心心嗰个费， 好啊， 咁就可以做得到啦。 系啊，好就嚟到早上嘅十点钟啦。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突然有感而发，想同大家讲啲嘢。 而家仲讲？ 忍唔住内心嘅澎湃，讲两句啫。 有咩想讲？可唔可以留翻阵间先讲啊？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明天再见。你想讲乜嘢啊？快啲讲啦！ 我想叫大家唔好行开，听十点钟新闻报道啫。